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Hello， 我是江灿达， 大家好，我是新李。 系啦，今个礼拜咧，咁又系啲冇呢个科幻片上嘅一啲嘅礼拜咁样，咁因为下个礼拜到大嘢啊二型，咁今日又冇嘢睇，咁啊其实又唔系完全冇嘅，咁啊有啲即系唔系咁啊肯定科幻，有到卡通啊虐杀器官咁呢个肯定系啦，伊藤计划嘅即系叫做动画第三作，咁同埋其实所谓啊伊藤计划，其实大家主要都系等呢一出啩，咁啊万众期待，咁但系咧香港就一套衰过一套嘅，嗰个点讲咧，即系嗰个上映嘅院又好，或者票房都系嘅，系啊。咁啊另外系咪啊？不打话睇咗另一套咧，系日本戏都算科幻嘅，系好似入去啲即系死咗嘅人嘅意识度查案嗰啲咁嘅位 啊。冇错系啊，叫咩秘密私益。七空啊，即 系 尸体个尸，记忆个忆啊，冇错， 系咁样啦。咁啊，喂，咁啊冇噶啦，系得呢啲噶啦。咁啊，不如啊，我再补啲咧。之前有一提过啊，有个咩凤凰城怪光啊，呢、這个 Phoenix Forgotten 嗰、那个，同大家讲下。咁啊，点解咧？咁啊，因为喂，近排啊，又话有啲咩飞碟啊出现啦、啊，呢、這个法国巴黎啊，中国澳洲咁啊，有冇听过呢单嘢？咁啊，要讲下，系啦， 哇哇哇， 系啦。咁至於貓女嗰隻怪獸嗰個咧，就唔知啊，一陣有時間啊，睇下講唔講埋啊，因為嗰、那個即係係咯，睇下一陣講下啲外星嘢先。今個禮拜嚇，因為咧都仲有一套啊，其實都係四月新翻嚟嘅，不過我哋冇介紹過，都叫做咩正確的咩啊安多啊，係嘛？ 卡多啊？ 卡多 ，sorry， 卡多，係啊係啊，就唔係哈多，唔係哈多子，外星人嚟嘅。咁其實係一個 arrival 咧，就加呢個嘅乜嘢咧？童年終結咁樣嘅喎，好勁喎，係啊。咁你咪對比一下嗰啲咁嘅咩福井啊，或者你呢、這個伊藤計劃啊呢啲咯，係嘛？即係到底係咁虛構一大堆即係政治冇嘅政治嘅嘢，咁樣會好睇啲啊？定係你係用一個證實？呢個現實政治嘅背景，跟住就係 what if 有啲外星人出現，咁會好睇啲咧？咁啊，一陣可以對比一下，好唔好啊？係啦，咁同埋呢個通靈少女啊，都做完咗啊，一陣點都會講翻少少，係咪？喂，好啦，咁啊數榜先啦，好嘛？因為我而家個機又睇唔到啊，係啊，咁啊同大家講啊，係。 哦，第一名嘅係阿羅守護隊二啊。 嗯，係。 喂，但係就長數好似跌咗。 我咁啊，一定嘅，因為咁誇張上禮拜。 系啊系啊，即系都劲嘅，不三百几，不过就哇，即系颓咗甩个势，开始见有啲颓咁就系。 唔系呢个唔系问题啊，其实你话上映嘅嘢佢唔算少啊，不过发个坊间咧个讨论反而冇乜喎。 系， 好奇怪。 系啊， 嗱票房 啲人又话系咪后续讨论呢套真系可能真系冇乜嘢好值得讨论咧？会唔会咧？ 我真系唔知道，其实咧所有嘅影评啊咩咧，今次又出得好快嘅，个都即系套嘢上演出。就反而冇乜討論啊！即係大家冇係唔會似以往咁樣啊，咁傾啊，真係冇，就係唔知咩。係好咁 冇乜好拗嘛，因為其實 冇嘢好拗哦。O K， 哦咁啊，係有啲衰嘢先多人講嘅，而家係我哋一陣都會講呢個問題，望人衰係好 係第二春嬌救志明 哦，呢、這個係犀利喎，係咯。 既然喺度 keep 住都，嗱而家票房香港票房啊過咗3000万嘅啦，佢咁已經即係追緊去4000万啦，咁好好啦，以一套港產片嚟嘅，係啦，咁樣 係，加第三名啊拆彈專家仲係， 哦，喂，但有人話好睇嘅，唔好理啊，有人話好睇嘅 有唔係其實 O K 噶，你當你以港產片嘅質素睇 O K 啊，你冇個要求到外國認真嘅戲咪得，係啊係啊， 可能都好睇過伊藤計劃嘅其實都。 咁當然啦， 唔知，得新年睇咗啲伊藤嘅話，我唔知道，我比較唔到，一陣再講。 係第四呢、這個新應該係《天父的禮物》啊，美國隊長嘅。 係 Gifted。 係喎，哇，感動嘢嚟喎，好多人睇完我話好 touching 嘅，亦都即係我諗又講啲親情啦，又有啲即係個女父女關係咁樣重塑咁咯。我未睇啊，不過都應該中意文藝片。 但係導演唔係俾人鬧爆嘅咩？ 嚇、啊，唔係睇佢拍咩戲啦。嗰、嗯、時佢就一係拍啲愛情片，嗰時俾人哋賺得好勁喎。 咁佢邊位導演？ 呢、這個應該係《Amazing Spider-Man》咯，導演。 係啦，即係上次阿加菲話、哦、加菲仔嗰套啊，我啊覺得好好睇嘅 ，OK， 我覺得拍得好好嘅 ，OK， 我唔知點解啲人話唔好啊。 係。 好嘅，好。 正常。第五啊，《波斯 BB》。 係，都繼續係。 係啊，第六呢、這個《搶錢奇兵》啊。 哦， 真嘅呢套都係。 即係有班阿伯去 想睇好多慣㗎。係啊。 嗰班 OK。 話佢三個即係有啲呢為咗個退休金呢咁即係好似即係以香港咁樣強積金對沖佢就老來呢套金就覺得用啲財技俾人嚟呃咗嗰個決定係三個就打劫咁樣。咁有啲撞啲少位出嚟咁樣係啊。呢套我值得睇啊未睇啊希望大家可以睇下。 係第七係喜歡你。 哇呢套我睇咗即刻可以叫快講下、哦、因為都係幾國產味道嘅愛情片但係你估唔到尤其實你即係拋開個文化唔同呢其實幾好睇嘅覺得。 OK, 好。 係第八狂野時速八喎。 嘩仲喺度㗎喂。喂都唔少喎六十三場喎。厲害啊喂但係狂野時速八步一步喺國內票房就而家衝越咗24億啦。是啦即是而家賣向30億啊國內啊講緊下。咁但係我估都應該都過唔到30嘅即係以佢而家個勢係啦都縮緊場啦。因為播咗耐呢都國內都播了個幾月啦係啦一個月都差唔多就係啦就。咁香港又都過4000萬嘅係。 嗯好犀利。 第九天堂小屋。 喔呢度福音電影㗎啦好似。 係啦福音嘢福音。呢度真係好福音嘅嘢。 口碑好好喎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啱啱啱又鍾意文藝片都可以睇下。係 啦即係你唔使理佢耶唔耶穌嘅唔關事 嘅。第十呢個係咪同酬定咩 呢套我又可以將叫做講多啲多啦不過當然同科幻無關啦。咁但係呢套港產嘅可以叫佢少有叫揭露電影啦。佢係想以揭露真相做主題嘅其實。係啦。 少少一陣可以。咁有冇啲係新上定落咗 去嘅呢十二啊約曬你。 我有細罐咦但係有12又唔係好低喎咁但係。 好囉佢唔算喎話可以喎。因為我見呢集中都 MCL 嘅。 係囉。 MCL, 啊 ,Sky 都有幫手喎即係意思全新天地 打和。 係啦全新天地 Sky, 嘩包老會銀座都有喎又唔算話真係借得 MCL 喎佢都算做好都俾祝福喎。 有囉。咁 喂有都算好㗎啦即係當年。 唔係 我當年我幾好睇上套 Eason 嘅話依和諧呀和諧借得福㗎咁個。 唔係你俾阿新年講下個現場係有冇人睇先。 我啊喺呢個奧運睇啦咁啊全場應該都唔過十個人嘅。 哇。唔係早場喎。唔係早場喎。 正常。 先是我們看點零啊不是三點幾三點幾的時間即應該都放了學 了那沒有了那他沒有好下場失縮場 了其實他都是打了一個 MCL 那裡就比較敷 是啊MCL 好像爆 是得福的我覺得是會爆的 是得福咯係因為德福你知道做開了個 brand 就專做動畫嘛 一陣會講的一陣會講的快點數埋睇仲有沒有有冇啲係心上底下面嘅 我頭先講話咩秘密私益執控嗰個十八嘅。 係喎跌咗落喺度仲喺下面喎。十八啦即係秘密啦即係我嗰個。 佢係有幾多少有幾多遠做好少嘅。 好少嘅。我對 Grand 有囉我就知。 幾多少場話聽唔到頭先馬仔講咩 係八場我有。 八場咁好少嘅冇辦法。即係而家日本電影就係冇 定。但係佢都周圍有上喎但係可能每套都係上一兩場。 係呀。咪有啲咩人做嘅啫其實呢套邊個主演嘅啫。 主演勁喎佢話係日本當代粒粒星但我就 唔係 睇亦都。 數啲名嚟聽呀。 好山田斗真係咪斗真啊跟住係江田上身啦呢個最熟啊。跟住就條女我唔要冇死條女重版桃李。 六三千名 係啦即係懷明吉平係咪係咪讀個懷字我唔識讀呢啲。即係吉川仿師咁如果大即係主 cast 咗呢幾個。 咁全部都勁喎。 係呀係咪嘅係咪嘅因為有個都咩我誰調換了嗰啲父親過嚟㗎嘛即係其中一個一個人嚟㗎嘛。 即係起碼呢堆都唔係香港人唔認識嘅 ,suppose, 不而家啲人認唔認識我真係唔知係呀 ,ok, 好。 佢個編劇同導演就大有啟示啦。不過我又唔識 啦，係啦，咁一陣會講， 導演 講住啦， 我一陣講下就， 係啦，反正一陣會講嘅。好啦，咁啊，以上啊，係啊，觀眾以個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參考嘅啫，又唔需要信曬。咁啊，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我哋開始講戲啊，咁啊，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啊，熄機。好啦，咁啊，不打想講啊，邊套先啦？ 乜就講下頭先嗰套 咁科幻有關啊，梗係講下 CX 先啦，係嘛？咁嗱 ，CX 咧，你見佢個名字都叫 CX 輯空啦，咁其實佢就即係建基一個科幻構想啦。咁我知道啊，你哋科幻界啊，即係資深啊。咁佢條橋就我唔知係咪新啊，咁大家評論一下。佢又只不過係即係屍體咁啊死咗，咁佢咧就可以咧就拆呢嗱，要有個裝置，個裝置都幾大部嘅。咁你當好似真係嗰啲磁力共振掃描咁大部一個大嘅。有空間圓形啦，咁啊周圍有啲嘢咁照 scan 咁樣咯，咁一樣要將條絲咧即係洗乾淨啦，除曬衫啦，咁然後就固定咗佢啦，即係進入嗰個圓形嗰個洞度嘅 ，OK， 咁然後就係一樣有啲閃光喺度喐，後面又好似好多嘢運作，咁而最特別咧就個屍體咧，第一佢又要打四條喉嘅，咁佢都幾 high 呢個情況，然後灌啲咧黑色嘅液體入去 ，OK， 灌完啦，然後同期佢要開咗個屍體個腦個頭皮。咁就真係有鏡頭光，佢點樣解開屍體個腦，然後反咗頭皮出嚟，然後要搵個電鋸鋸開佢頭骨，然後就真係拆咗個頭骨，從而見到個血腥血淋淋嘅腦。咁呢套戲三級㗎，我覺得係啦，三級㗎應該，三級肯定三級。咁三級㗎呢套戲，咁所以都幾有呢啲恐怖鏡頭啊。咁跟然後咧就拉咗就有即炸電線咧，咁你知道個腦好似即係 touch 好似嗰啲豬腦咁樣，唔係好多好似啲豬腸咁樣。咁佢每一個嗰啲 loop 嗰啲位咧就有條電線啊，夾入去。咁啊夾滿曬成個腦，咁然後就喺度閃嗰個洞咧，咁樣就為之一個裝置一，即係呢個就叫讀取屍體裝置嘅儀器。咁然後佢啲信號會去咗邊咧？就去咗另外一間房，嗰間房咧又需要一個探員坐落去嘅。咁你坐落去咧，那個感覺好鬼光學機動隊嘅，即係又係後面就光啊，打眼燈源落嚟，佢坐咗喺度嗰張凳就好鬼多電線拉落嚟，咁而佢又要戴頂帽嘅。咁個頂帽你當啊，即係好似嗰啲即係精神病院外國好興咁樣戴住曬，又攬住一抽可能幾百條電線，咁然後佢又要綁手綁腳，又要咬住個口咁樣，又好辛苦咁樣嘅，即係進入去其實佢中意去揾記憶嘅，即係呢一個角色咧，佢係揾記憶 ，OK， 咁而又好變張凳後邊有好多裝置有喺度喐，咁而佢坐喺度面向有個環形嘅，即係你當360嘅環回銀幕嘅。咁、那個銀幕就會佢一路揾咧，就會讀到屍體嘅記憶。OK， 咁從而啦，之後佢一間房就獨立得咗間房啫。咁但係後邊仲有啲 operator 同埋一啲工作人員啦。咁其實係可以將佢嗰啲影像化咗個片段咧，即係記憶嘅片段咧，就會 live 喺出邊嗰啲電視度都播。咁另外有人啊錄影啊，有人即刻分析啊咁之類啦。咁你如咁樣一個咁樣嘅系統咧，佢就叫做 MRI。Mental reproduction imagination 咁樣，咁佢一開頭就先一開畫就已經有啲文字上嘅鋪述啦，又諗啲蒙太奇，然後就講啊嗰個第二男主角，咁其實就係嗰、那個呢、這個呢、這個搜查課嗰個警司啊 ，OK， 咁喺度就向啲其他啲警察就介紹呢個系統，咁從而俾觀眾知道呢個系統咯。咁呢個構想我唔知係咪科幻界算唔算新咧？ 嚇、啊！呢個玩過幾百次。 明白，系啊，咁啊，所以咧，我估佢都系啦，即系呢啲叫斋构想啦。咁嗱，合唔合理我唔知啊，即系咁，但系就我嘅理解，以佢咁样嘅逻辑咧， 科幻啫，唔使现实。 系啦。係啦，唔使你唔使即係係啦，即係知道科學啦。咁但係咧，以我嘅邏輯，佢咁嘅邏輯，咁理論上一條屍體咪可以讀，只能夠讀一次咯。因為大佬個頭骨都戒埋喎，咁頭皮又開埋嘛，係咪先？咁啊，照佢血淋淋一開咁啊，流曬啲血出嚟咁樣。咁我嘅理解就咁嘅邏輯，一條屍體讀一次嘅啫。咁但係到故事入邊，其實一條屍體唔止讀一次。最大鑊就佢第二次讀咧，佢個頭啊完好無缺嘅。咁我懷疑有啲 bug 嘅，佢都冇乜解釋咁樣。咁呢啲你話啦。小毛病啦，咁佢主線咧就係話揾屍體，因為佢係會讀到，包括就未必係個死者，佢有時係會捉到個死者，啊都唔係嘅，咁因為佢一定係嗱講明要死咗先讀到嘅，係啊，即係生係唔得嘅，生存唔得嘅，咁佢就讀到啲即係屍體嘅記憶，咁佢個 POV 最後死嗰刻咪可以形象化咗，咁形象化咪直頭見到邊個兇手？咁大問題咧，佢就話呢一個 MRI 而家係爭取緊成為一個法定查案工具。咁但係依一刻都係做緊測試，同埋就做緊一啲即係一啲 case 啦。咁啊叫做協助調查啫。咁佢嘅影像化嘅畫面就不能當為呈堂證供嘅。 嗱，我想問一下咁嘅實質，佢係入咗去係睇到啲乜嘢嘅？你講下呢樣嗰、那個。 咁啊，系啊，咁啊 POV 嘅啫，咪 POV 个案发现场咯。咁啊，咁表面系查案啦，咁但系就条大桥就去有单案就出现咗啦，即系啱啱即系喺呢套电影入边讲，咁就系个电影入边有个都系老科教授嚟噶吓，后屘识咗少少位，咁佢就无端端就夜晚发狂，就杀咗佢阿妈，咁佢单亲家庭嚟噶，阿妈同埋就两个女，咁而大女咧，佢话就抌咗落海，咁但系由头到尾佢认罪，但系就警方揾唔到大女条尸 ，OK， 咁而最后嗰个人咧就终于经过一轮，因为拉咗好耐啦，都唔知一两年噶啦，咁今日就会死刑噶啦，因为日本佢就话仲有死刑，我唔知系咪真啦，咁跟住就话佢认罪嘅，咁于是今日死刑，咁于是就话啊，今次我哋用，因为呢佢呢个 MRY 佢嗰个叫咩叫调查狗货。我唔知系咪食紧歌 叫公安狗货， 系啊，公安狗货咁样叫公狗咁样嘅简称，咁成日叫公狗字乜咁译啊，唔知日文系点。咁佢就话公狗呢个就今次就俾个 mission 你，就系要查翻大女条死尸，即系搵翻条尸嘅。OK， 得唔得？咁于是就咁就即刻又下个镜头啊，执行死刑咁啊死咗啦，死咗条尸咪搵咗过嚟咯。咁从而又第一男主角出场啦。咁你遇第一男主角个博弈位，第二男主角就系呢个公狗嘅话 head 啊嘛，即系个警司。咁第一男主角就啱啱进入公狗嘅后生，你一个年轻港探，就讲佢好劲嘅读书，就即系文武相全，又够冷静，又有智谋。咁於是啊，即係叫做高材生、優材生咁樣進入呢個公狗，咁然後就咁兩個其實就叫做飛英雄、做英雄，咁兩個都勁嘅，講到因為佢講嗰個都勁。咁嗰個勁勁喺邊咧？佢個之前有個背景上嘅鋪排，就話咧，當呢個公狗成立咧，第一單嘢就係有個連環殺手，佢喺日本殺咗28個人，得唔得？咁而每殺一個人咧，都屍體係有嘢想，有個信息要話俾警方聽。咁而嗰陣時未有 MRI 嘅情況底下咧，就有5個鋼探就查案。咁佢做主導就未有 MRI 都可知讀得到殺手啲信息咁樣。咁但最後殺手啊，跟住落網啊，落咗網咁啊，然後判咗4年啦。咁然後就有 MRI 啦。咁佢作為佢拉佢個犯，佢就可以一齊參與呢個計劃。咁佢只不睇完佢腦入邊嘅嘢咧，咁嗰5個差佬有3個自殺，1個癲咗，咁得個男主角就叫做可以正常，咁佢就接管咗呢、這個，即、就、係、是、變咗警司，接管咗呢個部門啦。咁所以佢好勁嘅，即係個精神力好強咁樣嘅，得唔得？咁後屘結果啦，咁樣講，咁最後一睇中，咁因為其實冇懸念啊嘛，咁一睇已經睇到個 POV 嘛，咁所以咧喺個劇情上咧，你一鑊一睇個記憶，咁已經知道真相咪冇悶咯，咁所以佢一定有啲嘢加入去啦。咁呢度加入去咧，就話一睇個真相就已經就俾個觀眾 fix 啦。咁原來喺個即係嗰個爸爸，即係爸爸認自殺噶嘛嘅 POV 入邊咧，佢係見到佢係先入間房，入咗間屋就見到佢個細女跟住嘅二女嘅死屍體咯。咁即係代表其實唔係佢殺咯。咁然後就再開去大婆婆，即係佢媽媽應該話媽媽。嗰對門係見到大女啱啱喺度揾刀插緊佢阿媽嘅，好記得啦。咁然後阿女就成手血淋淋咁走埋去，仲攬咗阿爸嘢，交低咗把刀俾佢。咁然後佢走咗。咁即係咧睇完就即係觀眾就知，即係差佬都知啊。就原來呢個認自殺人嘅人咧，就原來係包庇緊佢個女，實情就係個女殺。咁而個女咧，佢話自己抌咗落海，點解揾唔到條屍？咁點估計佢就個女就已經潛逃咗。咁即係咪潛逃，即係走得甩咯。咁所以就啊，咁啊發覺原來係死刑判錯人。咁於是就佢哋個目標就要查嗰個女嘅來歷啦。咁、那個女我講原來之前係好鬼淫亂嘅。咁又話喺個記憶入面咧，見到原來佢老豆咧見喺個門度裝過佢啊，同啲唔同嘅男仔就即係上床咁樣嘅。咁跟住然後仲有啲疑似就話佢係識有過佢爸爸嗰個女，咁所以佢個女即係肯定唔正常，亦都係好邪惡嘅、那個感覺嚇。咁後屘查一查一下，咁就透過咁嘅查案就查一下個女仔。生前嗰啲同佢上過床嗰啲男仔，咁越查就發覺，當佢查下就發覺嗰個人會自殺，查查下嗰個人就會有啲挑動嗰啲仇恨，無端端即係假設嗰個人個背景黑社會，查查咁嗰人就會有個黑社會黑幫仇殺，咁佢死咗。咁所以咧，佢每次查查下，佢都有條絲可以俾佢開 MRI 嘅，得唔得？咁當然就後期就知道原來就所有嘢都俾人哋背後策劃緊啦。 咁跟住所以佢每次死咗嗰、那個咪睇 M R 咪又睇到佢死之前個影像，咁又見到、那個有個嗰個女仔係中環交錯出現，咁最後搞一搞下啦，咁原來就撚到咧，其中一個死者嘅記憶咧，撚到嗰個連環殺手喎。當然以前咧就唔係佢死之前，咁、那個連環殺手就不嬲已經死咗啦嘛，即係已經死行咗刑噶嘛，咁佢先睇到個記憶噶嘛。咁然後就話原來咧先知道個連環殺手同呢個女主角原來有關聯，然後個第二男主角即係嗰個佢嗰個警司咧，原來佢當年咧就親手殺打喺呢個 M R I 入邊。打死咗佢個 partner 嘅，咁、那個 partner 你當佢啲好兄弟嘅，咁原來個好兄弟又幫佢懷疑嗰剎那俾人催眠咗，總之佢就突然間掹槍咁樣，即係歇斯底里咁樣，咁跟住咗男主角焗住開槍打死咗佢個 friend， 咁啲幕嘢佢成日就發惡夢嘅，咁後屘原來就發覺咧，呢、這個殺手原來就同呢、這個即係打死個親兄，即係嗰個兄弟咧又有關聯嘅，咁啊變咗就將啲前塵往事拉埋落呢單案度，咁跟住嗰個第一男主角就前線查。佢呢就最後就決定睇多一次個連環殺手個腦 ，OK 得唔得？咁啊，然後就話嫌上次即係太恐怖啦，因為睇到佢殺足嗰28個人啊嘛，佢就話要殺28個人之前佢嘅人生嘅影像，再逐個逐日逐日睇，睇好耐㗎，即係可能要喺度咁去描述佢無 太奇啦。咁你又話淨係睇到個兇案現場，點可以睇到佢人生嘅影像咧？ 唔係嘅，睇到人生啊，唔係淨係即係第一個影像啊，梗係兇案現場啦，但係要掘落去咧，無限睇。佢話甚至乎可能，如果個腦冇受損，或者啱啱死咧，就話睇到佢 B B 都得嘅。佢咁講， 睇到前世，睇到前世都得。 係啦，人生直頭係啦，但係就全部都係睇緊佢個 P O V 嘅啫，係啦，冇代入去嘅。 前世啊，我講睇到前世佢係邊個，得唔得？ 咁我佢又淨係話今生啦。 好 bullshit 啦，大佬。唔係， 係啦係啦，即係越講越誇嘅。咁啊，跟住咁啊，變咗就嗰邊就查就再睇，咁再睇之後咧，發覺啦，原來個臨死刑前咧，嗰、那個殺咗28個人咧，佢對住塊鏡就喺塊鏡度講嘢。咁因為咧，佢睇嗰個影像咧，佢又話冇聲音嘅，係借得眼視覺嘅信號嘅啫。咁所以咧，但係就佢因為對住塊鏡講嘢，咪有個口語。咁咧嗰個女主角咧，其實有個女主角嘅，即係你當係個即係冧啊第二男主角嘅一個法醫官嚟嘅，即係佢負責劏嗰啲死者嘅腦。咁但係其實係有情侶關係嘅。咁、那個女主角就識讀唇嘅，咁然後讀咗出嚟先知，原來嗰剎那咧，佢對住塊鏡已經同緊而家呢個第二男主角講。咁原來話即係串橋啊，就話原來佢唔知幾喺殺第一個人之前咧，其實佢間教會度咧遇過個第二男主角。嗰陣時咧，個男主角捉咗佢偷銀包，但係就放咗咗佢，同埋仲施捨咗10,000 yen 俾佢。咁佢覺得你嘅眼神好侮辱佢，咁於是佢做咁多嘢咧，原來就為咗復仇報仇。咁你預係個私怨擠落去，咁而佢殺嗰28個人都係俾信息，就係話要逼你咩男主角又唔知又點，又俾佢明白到咩殺人嘅感覺，同埋知道個男主角會有個 MRI， 咁跟住然後就留埋啲橋啲哭喺度，咁而佢死咗之後啦，邊個幫佢執行呢個計劃呢？就係、是、個女仔。咁個女仔呢就搞咁多嘢呢，就係為咗就話要其實佢最後係有個位置想殺親手逼封啊第二男主角嘅，咁但係最後第一男主角嚟到啊，咁跟住抖抖前前，咁但係佢後尾成功調翻轉逼封咗第一男主角，咁而第二男主角都冇封到，咁跟住混亂之中又講佢有個差佬，因為佢另外有個阿叔就負責查案，就即係嗰啲行動型查案，咁嗰個反而就癲咗，自己開槍打爆自己個腦嘅，咁即係你當佢都有啲人係俾思想感染咗啦，咁但係最後咧都係留於第二男主角，因為後屘走咗。即係偷走咗，咁但係第二男主角咧就成功入咗個腦，就揾到佢哋個秘密基地。咁原來佢哋講嘅嘢咧，原來都係曾經有啲洗腦儀式啊，就係嗰個殺手同一扎人做嘅。咁所以即係理論上仲有好多個呢啲咁嘅代理人嘅。咁其中女仔只不過其中一個啫。咁佢揾到佢個叫個教壇嘅地方，咁都係流於揾啲抽走過去拉咗個女仔。咁就即係 mechanical， 即係 physical 咁拉咗女仔。咁又冇講話有咩證據呀咩成嘅冇嘅。咁總之就最後拉個女仔，咁又成功救到個第一男主角，知道第二男主角冇癲到。咁最後呢其中一個關鍵呀，佢點解會知呢？原來佢呢就話第一次佢就唔係 MRI 讀人類，佢讀其中一個死者室側邊俾人車死咗隻狗。OK， 咁原來話生物都得嘅。咁隻狗都得喎。咁而調返轉喺個狗嘅試點入面呢，就俾佢搵到嗰個教壇地方。 咁隨而就揭發咗呢個咁樣，咁最後就叫做大團圓。咁但係第二男主角都叫放低咗以往嘅解，即係嗰個陰霾啦。咁而第一男主角就講都仲唱嘅，咁後屘夾下夾下咁樣都傷曬，咁就兩個叫做總之知道咁樣，即係呢個查案方法咁。咁跟住類似最後就影翻佢只狗嗰個 POV。咁原來佢就話呢 MRI 除咗查案呢都可以睇返隻狗，原來生前佢喺公園度玩，佢嗰個 POV 影出嚟就啲人同隻狗玩係好開心，係好鬼歡欣嘅。咁佢就話其實 MRI 呢除咗查案呢都可以睇返呢啲咁開心嘢。咁跟住就播字幕完。咁套戲都差唔多兩個半鐘。咁其實你問我我就幾悶嘅。 隻狗隔離呢可能仲死隻曱甴佢唔似 read 埋嗰個位。 系啊，不過咗 V 九嗰下，我覺得係有啲屙地，我有啲屙，因為佢又冇講嘅。但係後屘發覺點解呢個記憶個視點咁低？因為佢係 POV 嘛，即係嗰個主觀視點。跟住話點解咁低嘅？跟住佢先話係我今次第一次，我 V 去嗰個死者身邊，原來佢係導盲犬嚟嘅嘛。因為嗰個人咧係盲，即係嗰個死者係盲。咁所以當佢殺咁多人，咪成日有屍體咧。最後斷咗條線，就因為佢特登殺一個全盲眼嘅人，等你冇得喺個腦度揾到視覺。咁但係佢又忽略咗，原來佢只導盲犬，只導盲犬都車死咗嘅。咁啊，但係捉咗條屍去 read， 原來 read 到嘅咁樣，咁佢就變咗破案關鍵咁樣，不過膠膠地嘅啫。 唔係嗱，即係其實咧，咁佢當然啦，呢啲咁嘅即係古仔點寫都好過阿馬明嗰個嘅，係嘛？即係嗰個啱啱叫咩話？咩追兇啊？ 係啊，我知，我唔識記得個名啊，咩輯兇啊？你 咩叫咩啊？新年叫咩？心理追兇啊？ 心理係啊，心理追兇。 上下啦，係嘛？即係你嗰個又係 bullshit， 又話原來最後要逼到阿馬明自己承認，即係咩反社會人嘅。喂，大佬，即係唔係嗱扭橋？其實咧，你扭得靚先好扭，你唔好為扭橋而扭橋。即係其實咧，而家好多啲人啲寫啲劇本咧，係專登扭橋。但係咧唔緊要嘅，你諗好少少。喂，即係大佬，頭先我聽嗰度救命啊，大佬。嗱，我同你講，你想問啊嘛？話呢啲咁嘅類型，講呢啲咁嘅嘢嘅科幻，哇，真係好多㗎喇。但係呢佢呢套呢係抄晒所有嘅嘢嘅，我同你講。所以呢佢啲橋係撞晒嘅。喺呢度有乜嘢呢 ?source code 啦，即係嗰個叫做咩危機解密啦。咁人哋嗰個呢就係話有個火車爆炸案。咁佢就其實唔知又咁啱有一個嗰啲直升機機師就即係又係意外死咗，咁佢就揾嗰個人呢就因為佢都死咗其實，咁就得返半截身就雪住，咁就揾佢就進入去呢個火車爆炸案入面嘅死者嘅記憶，佢係咁講，但佢呢就冇影嗰啲死者嘅 ,ok? 咁佢就不斷喺入面就好似 time loop， 但其實唔係，其實佢就只係不斷睇一次揾唔到又睇一次咁樣玩，咁係一個好低 budget 嘅，但係嘩好受即係好得嘅一個電影喎，即係好犀利嘅一套嘢，即係評價好高。咁人哋嗰個呢玩咗一次係咁樣嘅，咁當然佢最尾係玩返唔知就變咗係平行世界啦 ,ok? 咁人哋嗰個呢就講得好清楚嘅，有時限嘅，即係其實呢個概念就係咩呢，就係你要進入啲死者嘅記憶呢，因為呢腦嘅細胞唔係真係死嘅，即係你人死咗啫， 明白。 但其實嗰個腦唔嗰啲細胞唔係真係死㗎嘛，咁你裏面其實都仲可能仲 read 到一啲嘢嘅，咁佢就可能要喺嗰段時間裏面去做嘢啦。咁呢一個理由呢都用咗好多套類似嘅作品入面嘅，就有時限嘅。首先 ,ok? 喂邊個喺度係咁噴氣，唔好噴氣，唔好噴咪唔好。好，咁其他嗰啲古仔呢就入夢好多啊，咁你其實潛行空間本身已經係啦，潛行空間就入生人嘅，即根本就唔即係你入得人嘅記憶或者夢就唔一定要死人㗎嘛，係咪？咁你呢啲古仔係因為佢本身係一種佢又加埋一個查案嘅模式上去啦，咁所以佢通常都係有條絲呀咁樣。咁真係撈咗好多套嘅，佢真係幾乎將即係以往有嘅佢都撈晒落去。阿馬仔記得仲有啲咩 F 檔案都有試過。 F 檔案有試過。 係。不過佢好似唔係用個腦喎，唔記得隻眼定咩。 嗱冇錯。嗱頭先你都提過啦，你話咩視網膜㗎嘛，其實呢佢話咩人嘅最後見到嗰個影像呢，其實以前嗰啲古仔就會話呢佢留咗個視網膜度。咁你就淨係得一個 shot 好似影咗個幅相咁嘅啫，就唔會可以咩 read 返曬即係前世今生咁就係嘅，即係其實呢 佢只有 video 㗎，係呀。 唔係佢頭先用嗰個理由你又話係即係因為個眼最尾見到嘅影像嘛，咁關咩事呢？如果最尾見到影像咪就係一個 shot 囉， not even 係上一個 shot 啦，你明唔明？ 但 佢 死， 但佢意思佢又话成段记忆可以搣翻，佢又话都喺死咗都喺个脑入边嘅佢系。 咁啊个脑啫，就唔系个唔系只眼啦，唔系个视神经。 佢唔系啊个眼，佢但佢就话，因为眼睇完其实都系变咗啲，你当佢我唔知咩咩，即系啲咩生物电流信号或者叫神经信号，咁啊传咗个脑，你知道咧读到佢嗰个解码，即系知道由眼去咗脑。 咁啊唔关只眼咩事咧？唔关只眼事嘅。咁關隻眼咩事咧？咁你咩嘢都多過腦度㗎啦。咁你其實咁講，應該連聲音、其他嘢、味覺都得㗎喎。 你 都影像㗎喎。咁總之咧，佢係抄抄埋埋、抄抄埋埋，甚至乎有呢、這個咩啊 ？Idol 嗰套乜鬼嘢話？嗰套啊咩咩發現自己嘅真正身份個特務嗰度叫咩 ？Total Recall 啊 ，Total Recall 咁其實你咪又瞓條友落去，咁佢咪可以即係整個夢入你度咁嗰啲咁啫嘛。即係其實佢都係類似呢啲咁嘅吹呢啲咁樣嘅原理。咁但係咧，佢呢度就將佢之前所有嘅做過嗰啲戲咧，佢都即係佢甚至乎 Matrix 啊，乜嘢佢都整曬嚟合咁去黐下膠條啦。做乜鬼啫？咁之前其實日本都做過㗎，即係類似嘅題材，但我又唔記得邊出嘅。即係有㗎，已經做過㗎，呢、這個橋唔絕對唔新。但佢呢度就包羅曬所有嘅嘢喺度咁樣。 嗱我講返少少背景先，因為呢套嘢呢係其實應該係有嗰、那個漫畫原著同埋呢個動畫出過嘅，即係其實佢係動漫改編嚟嘅。咁佢就 但好似小說定漫畫，我唔知，我見到佢 佢有漫畫 服點啊？ 有冇動畫？ 咁就一都有， 動畫都有。OK 好。 佢係漫畫就1999年開始連載嘅，咁呢個動畫呢就08年嘅，咁而佢呢、這個係啦、而佢呢個導演呢就係、拍過呢個 DNA 白金數據呀，同埋呢個 咁嗰套咪已經又係同呢套差唔多囉，又係白金數據咪又係差唔多係咁樣㗎囉。 係喎，佢好似有個天眼系統㗎喎，係咪即係點㗎，我唔記得有個又係有個系統可以睇到啲咩㗎嘛。 係唔知呀，是但啦，是但啦，係唔重要 係。係即係個導演都係拍開呢類型嘅嘢。 白金數據好似我記得唔係講個電腦跟住我條友自定出嚟㗎嘛。跟住入啲唔知要入啲 DNA 定咩咁樣跟住查㗎喎。 係呀係呀係呀，我記得係呀，都係 DNA。 係好 嘅。新嘅呢我唔記得。 係呀。 係我真係詳細唔記得，我就記得大約係咁嘅好似。 係呀My Nolan Ree Report 係咪即係Tom Cruise 嗰套啊係咪 嗰、那個 未來報告啊。 未來報告啊就搵三條友喺度赤跟住。 好 差咁樣喎。 我講白金數據好似 都差唔多都係 未來報告咁㗎。 係呀。吓，類似咁啊，系啊，我演和也啊嘛，我 都系吓，都系漫畫改編，即基本上呢兩套都系嗰類型嘅嘢啦。 嗱，咁佢呢啲我唔記得佢好中意好多樣嘢擺埋一齊，但系就變可唔知啊，自己撞自己嘅嗰啲橋寫到。 佢咪抄咗十套戲咯？ 咪同埋節奏慢 咯， 我覺得即係係咯。 嗱咧，佢呢套戲 B 唔 B L 嘅？ 我呢套冇，因為佢嗰兩個男，第即係第一男，第一第二，各自心裏面都有啲慘嘢嘅。咁最後經過呢件事大家放開咗咁咯。咁兩個其實因為佢哋起埋一齊嘅時間都唔多，因為分開噶嘛。第二男主角好高級噶嘛，佢就喺嗰邊又即係用個又睇多次個記憶，咁因為啲思想嘅博弈咯。咁第一男主角主要去查案嘅， 唔係， 反而佢同佢個老坑咧兩個就多 啲 對手戲。 而家個 focus 係佢冇 BL， 係咪個原著係 BL 嘅？ 唔係，因為我睇個原著咧就都幾美少年嗰啲畫風嘅，咁我就問下啦，係咪有 BL？ 咁佢而家揾嗰兩個演員都係真係高大靚仔嘅，即係好典型嗰只。靚仔靚女樣嘅，係啦係啦，但係佢冇，完全冇，兩個就冇，其實都唔係好熟嘅，你問我，不過就似係即係大家都係啲優才，即係高質嘅差佬咁啊，飾演紅總英雄嗰只咁樣嘅，係啦。咁同埋 講呢本嘢就叫最高機密啦，或者台灣譯名啦， 係得。咁同埋你問我，你話你遇過女主角就即係叫做奸嗰個啦，叫佢哇又奸啦，又光又自謀啦，又會識有啲男人。喂，你問我，你梗係揾個日本即係真係索嘅女仔啊！咁我見呢個我都麻麻，都好似都出名㗎嘛。即係個女仔。 首先你話排第幾㗎？呢套戲 八路先。 我18，我記得。 你講係個女仔係立山千名定係積田梨沙？ 我唔知個名噏唔出咯，我見好普通啫，即係我覺得一般貨色咯。樣靚又樣又唔係靚，又唔係有氣質，又唔係身材好。譬如嗰啲日本女星計啊，我覺得係啦，就咁啦。 咁我變咗鍾意睇下咪探埋佢，其實就唔係好查案嘅，因為呢佢查親一睇個影像就完㗎啦嗰條線，咁即刻又查第二條，又有條絲又睇，咁佢即係不停咁睇影像，佢就似係即係講個故仔，以個劇情去即係扭橋啦，唔好其實都未扭橋，咪即係將夾硬明明查緊單案，但原來又關佢原來自己切身問題事，又關佢以前啲前情往事。 喂，頭先阿新年你話你揾到佢嗰個漫畫啊定咩？咁啊原本佢叫咩？ 原本咪佢英文名 The Top Secret 咁啊，同埋秘密咯叫。 即係呢個就係秘密作個名嚟 嘅。係啊係啊。咁係啦，你上網如果打嘅話呢，其實都可以搵到佢啲動畫版啊嗰啲嚟睇到嘅， YouTube 度都有嘅，不過佢就係英文版嘅囉。 嘩，佢話咩11年入圍咩日本第15回呀、啊、文化廳藝術動畫部門喎、啊、優秀獎喎、啊、大佬、 啊、會可能小說或者漫畫複雜啲呀、啊、即係會啲橋扭得正啲呀、啊、所以電影太 重 要嘅一般。 我唔知啊，唔係你呢度得 Wiki 講㗎嘛，點知唔通睇呢度會睇到好唔好睇啊？ 關 咩？有機會佢改得唔好㗎，有機會，因為好多啲咩日本改真人版都改到不知所 謂， 咁、 哦啊啊、 所以呢個唔一定係個原著唔得嘅。OK， 冇錯。 咁你 DNA 白金都 仲有啊？咁、啊、我想問一下啦，咁而家呢一個故事背景係發生喺咩時間嘅咧？ 我估佢有少少未來嘅，佢因為佢其中有隻睇住隻表啦，佢 mark 個日子係唔係2017年，好似2021定22，我唔係好睇到。 嗱、啊，咁 即係佢好似係有少少未係咯，但係就個感覺唔拉白嘅，即係感覺都係好似。 即係你直接答我得㗎啦，嚇、啊，即係唔你都睇到佢唔係現代 ，OK？ 但係咧，佢呢度寫咧原作咧，佢話係2060年嚟嘅，即係好未來嘅。咁所以冇得講嘅，因為佢而家原來係未來世界嚟嘅，人哋原作啊 ，OK？ 咁好似都相當複雜嘅原本個故事，咁啊可能佢而家係簡化咗，哇！我就見到啲人物啊多到啊幾十人嘅，一係咁數量都未睇完。 哈哈！ 阿Sunny你都睇緊佢嗰個資料嘅啫，係咪？ 係啊係啊！ 你睇佢啲人名係咪多到好緊要？ 係啊，唔係佢連嗰啲受害者都要逐個逐個列出嚟嘅。 是不是星嚟㗎？係咪呢位？ 唔係唔係，佢嗰個 我即係麻麻嗰啲。 嗱，其實個原作者係清水玲子啊。 嗯， 好出名㗎係咪？ 唔知，即係我冇睇開啊，係啦，出名㗎出名啦，即係名氣好大啦，即係我冇睇開啲嘢。咁所以你話佢啲係美型嘅係嘅。 係啊，佢主要畫嗰啲似乎都係呢啲樣啊。咁但係佢都好耐冇畫過嘢㗎，即係佢最後嘅作品都係呢套。 即瓜咗啦嘛。 唔係1963年出世，咁亦未死嘅應該。 即我見佢後面未有字，所以我未死。 咁但係係咯，佢嗰啲嘢就去到99年之後就冇再去有新。 好講完啦，係啊，都冇俾我講呢套，係咯，講完啦。喂，咁你俾我睇一睇啊，因為就講完一套叫都呢套都叫科幻啦，咁套真係完全唔科幻嘅，不過就港產片，你知道不嬲都撐啦。同酬，咁同酬咧就主角叫黃國權，咁大家我相信都唔識，咁咧新人嚟嘅，因為咁咧，但係就佢監製咧其實好出名，兩個監製嘅，一個就係即係真係賣齋揾錢揾融資，亦都係睇不值嘅，就叫梁紅華。咁咧開頭我都唔係太知，咁但係咧你睇佢個樣咧，就覺得哇個樣咁面熟嘅咧，即係好似成日覺得好似有啲感覺識嘅喎。咁原來梁紅華佢而家個樣啊，好即係好大，都50歲到啦，咁亦都豐滿咗啊，成個樣都成熟咗。但係佢後生嗰時咧係無線藝員嚟嘅，咁打個名喺維基度查咧，你發覺維基咧差唔多10版嘅，得唔得？咁佢係一個好資深嘅演員，何謂資深？佢同期藝員訓練班，佢嘅同學邊個咧？係呂良偉同埋阿燦，即係廖偉雄。咁你諗下，即係幾咁資深？咁佢後生時個樣子，你一睇你就發覺，哦，原來佢就係佢。咁就係梁紅華，我哋叫華哥。咁佢主要因為佢係搞咗個慈善機構嘅，即係拍呢套戲個原點啊。咁就都有啲即係佢哋叫更新人士啊。 即係唔係一定係吸毒㗎，即係未必係戒毒者，但係有吸毒者、戒毒後咁嘅更新人士，咁亦都有啲即係叫少年犯、勞教中心出嚟嘅人，亦都可能有啲係真係成人監獄，即係監獄出嚟又再叫做改過自身咁樣，咁總之佢都有個咁樣嘅機構，咁佢應該社企嘅可以咁講，咁然後就去幫佢搞啲班，又可能用翻佢嘅專業，即係可能教佢哋點樣做幕前幕後嘅嘢咁樣，咁從而就可能又攞啲分定啦。咁因為聽過呢啲人嘅講嘢，咁佢好強調就話佢嘅編劇咧，其實係做到好多嘅資料搜集，揾到好多曾經入過呢個勞教中心，或者出過嚟，或者現在嘅勞教中心嘅人。咁但係嗰啲就唔講乜名，因為佢話如果俾人知道邊個爆大鑊，就好大鑊嘅。佢話。咁佢就拍咗一套咁樣叫做好鬼，你問我似即係揭露真相嘅似啊個感覺，佢一套好即係都幾踏實嘅拍法嚇，咁嘅一套叫做電影啦，咁而統籌其實個籌係搞勞教中心，咁勞教中心其實就有沙咀啦，香港就沙咀就喺大嶼山嘅，即係應該我唔知白沙。即係長沙再入有個叫咩唐福再入有個位嘅，唔知叫咩石壁啊，係咪啊？石壁咁樣隔離有個沙咀勞教中心。第二就風力樓，風力樓就其實佢話喺勞教中心咧，勞教員咧，咁就話快又唔知，即係睇個觀點判啦。咁但係都唔會好耐嘅，因為你一刻正係未，即係叫做其實佢又話未成年喎，佢係18歲至24歲呢段時間，如果犯事。咁但係往往呢段時間犯事，即係好嚴重啲嘅，當然都會判翻入去譬如赤柱有啲咁樣。咁但係啲往往係啲比較輕嘅罪行，譬如啲店鋪盜竊啊，或者可能叫做同啲人打交啊，或者可能有好多係襲警嘅，即係可能同個差佬有啲口角，跟住捧個差佬一下咁啊，俾人告襲警啊，即係類似咯，即係有啲咁樣就入咗去咁樣。咁佢喺入邊個勞教中心，咁另外佢哋勞教員就會去呢個壁屋就嗰個有個叫唔係壁屋風力樓啊，喺個農場道停場道嗰度。咁啊，總之類似咁樣啦。咁大家都理解，梗係喂，梗係坐監啊。以前係監獄風雲啦，講入邊好多黑暗嘢。咁原來佢調翻轉咧，套戲講就話你如果真係犯事，你都揀25歲後先犯事。因為咧，你入去成人監獄咧，對比我哋勞教中心咧係天堂。咁原來帶出呢個咁樣嘅 point 嘅。咁而套戲入面就拍咗好多勞教中心入面，我覺得好寫實嘅，因為佢入面有好多點樣教佢哋、訓練佢哋啊，佢哋每日做嘅行程係點，起身點樣又做早操、接皮，跟住食早餐之前又要步操，跟住又要嗌，有扎點樣洗腦啊，有扎點樣可以侮辱佢哋啊，又要佢哋哇報不停報自己嘅罪行啊，跟住食飯之前原來好有規有矩，又要無影凳，又要剩咁樣，即係佢好多類似嘅嘢，即係拍得好實嘅嚇、啊，你問我。咁就係由我修就飾演過入去嗰、那個在囚人士啦。咁而關楚耀其實就係飾演過懲教署嘅新嘅叫當幾好有黑做懲教署嘅職員啊。咁但係佢就唔認同入面嘅懲教文化，有乜事就打，有乜事就罰。而用呢、這個，因為佢係每個官都要每日要俾個評級。只要有一個官評咗佢 D 咧，佢又要加監啊，即係唔可以叫加監，叫喺勞教中心又要加。咁我所以佢哋後期會發展到啲人好想盡快完成個勞教，咁就變咗唔敢有任何嘢得罪佢哋咯。咁包括佢叫佢話舐鞋就舐鞋，叫佢食屎就食屎。咁佢要拍到真係有食屎啊，真係揦隻手指咁樣刷牙啊，或者揾啲屎刷牙咁樣。咁跟住沖涼又話得10秒鐘咁樣，咁即係又跟住又會跑步啊，係咁跑步啊咁樣，跟住又會瞓下覺又會俾人整起搞嘢咁樣，即係好鬼多呢啲咁樣叫侮辱同奴役喺入面。咁而由最後就講啊，關楚耀呢個角色就辭咗職就爆大鑊咁樣，咁就喺個戲入面又講爆大鑊，咁跟住引起社會譁然咁樣咯。咁即係你預條個故事係咁啦。咁其實故事劇情係真係冇乜嘅啫。咁主要個 point 就由我收，開頭係黑社會大佬，咁但係就入到去，咁佢好細個嘅啫，即係好年輕嘅大佬啊。咁入到去咧目空一切啦，咁但係自説哇入咗去3日啫，就俾啲阿 Sir 玩到佢想自殺。咁但係咧就有人及時救到佢，咁自殺唔到咧，咁喺醫院度就收到原來佢婆婆就嚟 子生即係就嚟癌症啊咁樣之類，咁佢好傷心，好想出去睇佢婆婆，咁但係咧因為判咗三個月啊嘛，咁啊冇辦法，咁於是就決定就即係迎合啲教官嘅要求，咁啊跟住漸漸地講佢都俾人洗腦，佢都俾人哋揭垮，咁又點咧？咁樣跟住後屘成功出咗去探佢婆婆啊，但係婆婆都死咗。咁但係同期咧出到嚟咧，佢都仲要受住呢個簽，又要有監管嘅，咁佢都唔敢講任何嘢嘅。咁但係中途咧又有啲古惑仔揾翻佢，咁佢又想為咗十零萬又想再做古惑仔，唔知當佢打劫啦，應該我唔知佢戴曬手套咁諗做嘢。點解臨做嘢嗰下又遇翻女朋友？咁最後女朋友令到佢嗰剎那上唔到架車咯。咁就之後過去又真係。重新就冇群嗰啲古惑仔啦，咁樣即係一個幾咁樣嘅故事。咁嗰邊關彩又爆大，之後又講佢同佢老婆啊離咗婚，佢老婆就講佢原來係佢以前做社工嗰啲卡人嚟嘅。咁但係就老婆後屘同佢結咗婚之後就話嗰陣成日都要翻工喎，咁不甘寂寞，咁又講佢會吸翻毒，拍翻軟仔。咁最後又講佢又重新面對自己咁樣，又確立人生咁啦，即係兩條線咁去啦。咁但係最後咧 ending 先精彩嘅。ending 就有啲真實專訪，咁就訪問翻麥爾馬嘅，咁麥爾馬其實邊個？咁你睇下白毛啊，或者自己 Google 下得噶啦。咁就麥爾馬就係原來係其中提供資料嗰個人，咁而家麥爾馬就已經即係佢係坐過監，亦都係背景人士嚟嘅，咁佢就道盡咗好多即係佢所入面嘅真相啦。咁入面咧，佢最正就有退休獄長嘅，即係真係懲教處嘅退休高官喺套戲佢願意講，亦願意演喺入面有演出嘅。咁所以令到成件事嘅真實性高咗好多嘅。咁當然即係你話始終電影佢冇講話自己係紀錄片或者報告文學，咁你話入面有冇啲煽情嘢真假真嘢，咁我覺得一定加啲電影嘅特性入去囉。咁但係大家自己可以衡量下，咁我覺得起碼有黑拍囉，咁就係咁。 你頭先講嗰啲咁嘅靈慾或者整蠱呢，一入大學都要嘅。 啱， 系啦，俾人吓请佢食吓肠仔蛋啊，即系 俾人食肠系嘛，请你食肠。 即系你话你去一个地方，咁你会俾嗰度啲人玩你啊咩呢个？即系其实你好多时好多情况都有，唔好话要坐监。嗱，即系如果你拍《监狱风云》，其实一样讲到系一样嘅。即系你话哦，大个啲入嗰啲就叹啲，咁其实系唔系咧？咁嗰啲又講到好恐怖， 但我 當你拍嗰套戲， 麥爾馬講到好真咯。 唔係，當你套戲係拍嗰啲嘢，嗰樣嘢一樣有喺嗰度啊！你明唔明？我唔係話佢假喎，你搞清楚先。即係你可能你講一個大學生，一個新生點樣俾人玩，可能都可以拍到呢套戲嘅。你明唔明？係。咁即係你想象下，其實你一講呢啲咧，你不如拍文革啦。 系 啲恐怖一百倍、一千倍啊！嗱，嗰时嗰啲嘅知识分子俾人捉咁啊，点样日日写悔过书？嗱，嗰啲就真啦。OK， 咁你而家呢啲咧，讲真，唔好话去大学啊，讲真，有某啲学校啊，都啲先生都好离谱嘅。OK， 即系你唔好以为，但系可能而家冇啦，可能而家可能冇啦。即系呢啲以前啊，但系呢先生都打人噶啦，大佬系嘛？系、或者你睇嗰啲啊，台湾嗰啲啊。佢咪嗰啲教官就係軍佬嚟啊， 係 嘛？係阿 Sir 啊，軍佬嚟噶嘛，係咯，罰到你咩都有啊，大佬。咁你講啲咩嚟啫？好小兒科啫，即係我唔係話冇啊，係講緊呢啲其實可能你會唔會你當你個故事啊寫任何一個環境，即係你寫女王的教室都寫到監獄咁噶啦，你明唔明 啊？哦，去邊度都係你翻工我打份工都咁啊。 係咯，即係都好靈慾噶。是不是都同你奶鞋底同埋食屎嘅差唔多嘅啫喎。 对。 是不是是咯。咁你当你寫一个环境嗰度到底有几乜嘢嘅时候，其实嗰度都会一样有嘅。咁你变咗呢、這个我唔係话会渲染或者咩，即係其实你即係其实只不过就係咁啫，就係、是、你去到任何一个环境都有机会係有啲咩嘢发生嘅。就係咁 啦。冇錯，咁同埋佢幫佢呢個 concept aggressive 啲，咁佢都幾白地講到明係要，即係其實話聽教處，咁亦都有你問我都可能有啲叫做惡或者唔知咪惡魔化咗啦，或者叫誇張咗啊聽教處嘅。係 佢啲職員啊， 濫用私刑， 係佢自己啲職員都有俾人咁玩啊！你明唔明啊？ 冇錯冇錯， 唔係職反啊， 係 嗰次係咩咩咩啊？係。邊度㗎？係消防局係邊度啊？ 有有個出嚟爆出嚟又話俾人哋咩話？做咩話？ 哦，咪摸條褲唔知整咩，我唔記得查咩啊，定咩都。 即係都。 好似係消防局啩，係消防局俾人搞，係啊。 係啊。 哦，其實你去咩？如果你話咩，最你呢啲咁樣一扎人嗰啲，是都係其實你住埋一齊或者做都係會俾人玩嘅。係你睇下個故仔你點樣講話，點樣劇就成日都有啊。 係啊，呢個故事講喺邊個環境咧，都會發生啲嘢嘅。OK， 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真實？咁唔係我冇話唔係真實，梗係真實啦，係嘛？不過你嗰個渲染性有幾多咧？同埋你嗰個其實啊，真正俾人玩嘅程度啊？即係你唔好講到呢度係全世界最地獄嘅地方，你未見過地獄啊？係啊 ，OK， 我就想講咁樣啫。即係故仔係當然任你拍嘅 ，OK。即係如果佢仲要專登講話去坐大人嗰啲監冇咁慘呢、這個，我唔應該咁樣講。咁如果你咁講，你應該犯事應該趁十八歲之前啦，係咪？如果你咁講，咁十八歲唔係判呢啲啊嘛？ 十八歲邊個都唔知，十八歲使唔使再坐啊？我唔知啊，即係唔使坐勞教係嘛？再去第二年。 唔清楚啦，你再細個啲啦，不如好冇？十歲前啦，好冇？喂，你唔會講啲嘢啊，大佬。 係。 即係如果你咁講，好差㗎。 唔知啊，成日都好似標榜我自己喎，標咁樣。 即係你講到我呢一 part 就最唔好嘅，乜你仲要講啊？你梗係講話唔好行差踏錯啊！你咁講啱嘅。你唔係喎，你叫人哋咩犯法啊？咩大個啲先，或者細個啲先，黐線嘅大佬，你都咪咁樣講嘅啫， 係嘛？呢個搞笑啊，我覺得。 咁佢又唔係咁樣講嘅，佢嘅話， 唔好犯事叫人， 佢嘅話 咁樣先啱噶嘛。 即係同叫犯事唔好俾人捉就得噶嘛。 係 exactly， 你犯事醒啲啊，唔好俾人拉入嚟啊，咁你真係咁講啫，係嘛？唔係你 做衰嘢唔緊要係啊，做衰嘢唔緊要，唔好俾人捉到 你。唔係你嗰個當事人咁樣講咧，我當你冇知識 ，OK？ 咁但係你套戲咁樣講就唔得嘅，因為你呢個係大眾傳播嚟嘅。 喂，套戲都有講話叫大家唔好犯事嘅，即係 大家唔好 我表述得唔好啫。 唔好呢個年 係啊，佢又唔係咁嘅意思嘅，係 啊。唔好呢個年紀犯事啊嘛。 佢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話，梗係唔好犯事啦，大家犯事即係要承擔後果。不過你真係犯咗啦，你都唔好十八至廿四歲犯，咁嘅意思啦，係啊。 即係最好就唔好俾人捉到，係嘛？嘥氣嘅真係。Anyway 啦，咁快啲係上邊套，快啲講啊，快啲講。 咁呢套啊講完㗎啦，我反而想講下套喜歡你喎。 我想講，唔係因為筆打要趕時間啊，其實你睇住時間。 係啊，我十點半啊，我都 OK。咁咧，嗰套喜歡你咧，就即係周冬雨就女主角就撚啦，阿金城武啊。咁可能即係真係全國攤片嘅。咁咧，係啊，因為加周冬雨啊，即係七月安生之後，咁可能啊，哇，可能都香港觀眾都識。咁亦都有撚金城武，咁啊，照計可能有叫助力啦。咁但係我睇個場劇都唔係話真係太大嘅啫，講真。咁加上就真係國產片，就國內嘅人演，就國內嘅場景，咁成套戲都喺上海嘅，係啦，上海拍，咁就變咗就即係普遍香港觀眾都未必接受啦。咁但係咧，我就撇開呢啲睇，我以純以戲論戲愛情片衡量咧，咁你話佢好正又唔係，佢都係走咗少啲喜劇數，咁同埋咧就都唔係一套好叫好細膩嘅愛情片，一定唔係啦。咁佢都係想走啲輕鬆啲，同埋就食入邊嘅原來個主題咧，估唔到佢個片名就冇交代，原來係個廚師嚟嘅。咁周冬雨咧係叫吉卜賽廚神。OK， 咁點解呢？因為佢係話佢自己有啲雜不倫血統，佢話自己啊係吉卜賽人嚟嘅，佢祖先。咁佢強項就係吉卜賽料理。OK， 咁呢個吉卜賽料理咧就話要用好多香草啊，用好多啲秘嘅植物。咁就話喺個做嗰啲叫調味，同埋喺嗰個即醃佢嘅過程啦，同埋做啲醬汁嗰時咧就花好多功夫，同埋吉卜賽係好強調就要因應個食客當日嘅情況咧、身體情況或者個情緒咧去調製佢嘅料理，又好貼好度身訂造嘅為嗰人咁就呢個叫吉卜賽料理。咁強呢樣嘢，咁但係一開頭啊嘅觀眾未知啊。咁男主角咩事呢？金城武其實就係個酒店嘅總裁嘅，即係好離地嘅高富帥。咁當然佢唔後生啦，但係就金城武啊。咁總之就好挑剔嘅個人。咁佢嚟到呢間，佢本身就唔係呢間酒店嘅老闆，不過佢突然間入住呢間酒店，原來佢就幫佢老豆嘅酒店集團收購國內嘅酒店。 甚至就收購嚟就納入自己嘅品牌。咁佢係決定緊買唔買呢間酒店，咁佢就入去住。咁但係佢就開頭對呢間酒店好不滿，即係所有嘢佢都好挑剔不滿。咁啊，跟然後就話：，唉，咁算啦，我所有嘢都接受唔到。咁啊，然後我食你哋一餐 lunch， 咁就你我食到滿意嘅，咁你都仲有價值。如果唔係，呢間酒店我唔會買咁樣。咁於是就叫曬所有廚，就叫佢每一個廚師煮佢一道招牌菜。咁一路食一路食，佢就全部都食一啖，就講咗好多缺點。咁講佢好嘴刁，亦都好識食嘅，即係事實識食啊！金城武佢塑造到佢一食已經知道用啲咩材料啊，又點該做錯啲乜嘢啊，有啲咩問題咁樣。咁啊，食到最後一尾，咁就原來阿周冬雨就遲到，咁啊遲到煮都煮咗個叫做女巫意粉，咁一食就發覺好正咁樣，之後就發覺哇，知道已經係感受到佢係女廚師啦，咁啊知道原來我呢間酒店炒埋咗一塊貴寶喺度咁樣，於是就話決定為咗呢個女廚師咧留低喺度七日。我就話要食足你七餐，咁七餐入面呢你可唔可以煮到令我改變心意嘅料理俾我咁樣。咁變咗成套戲就講其實嗰個就係周冬雨啦。咁周冬雨就因應每日唔同嘅變化就煮嘢食俾金城武。咁金城武越食就越咁係佢有啲以食物去交代感情嗰種感覺嘅，即係有啲象徵意義嘅啲食物。咁金城武就解到嘅，咁周冬雨就落啲哭啦，落少少暗示啦。咁金城武啊，食到第三日就已經好衝入個廚房入邊，就想揾呢個見一見佢真面目。咁但係陰差陽錯見唔到啦。跟住後屘又總之搞來搞去，咁最後咧就個 case 係周冬雨知道金城武嘅存在，同埋佢個樣係點。咁但係金城武唔知係周冬雨。咁啊，總之後屘咁嘅情況啊，搞到佢最尾嗰日嘅，咁啊，最後就因為佢身上面有嗰陣味，又俾阿金城武聞到，咁啊，金城武就知道咗佢嘅真相。咁但係同期啊，即係頭先講漏咗，其中一條副線咧，喺食嘢之外咧，其實金城武同阿周冬雨係仲有個意外嘅交往嘅。咁但係嗰陣時雙方都唔知道自己咩身份嘅，咁啊變咗就嗰個現實嘅交往就係一個歡喜冤家。咁金城武就好憎周冬雨，就覺得佢行埋嚟都令我大衰運，又有呢啲咁樣好青春劇嘅慣用橋啊！咁最後嘅當然係知道曬真相，咁後屘揭垮，咁然後就出現第三者啊！咁第三者邊個咧？就原來金城武咁佢咁有錢啊嘛！咁佢不嬲有個私人廚師，咁私人廚師嘅犀利就林志玲啦！咁其實係結局出嘅啫。咁林志玲啊，梗係又高又索啦！原來林志玲就跟咗呢個大少爺咧，大少咧就七年嘅私人廚師。咁點解周冬雨呢排會出現咧？就因為佢放假啫，佢放大假，放咗一個月大假。咁所以返返嚟啦，咁變咗就啱啱觀眾俾諗住梗係佢同周冬雨兩個比拼啦，點解原來兩個就冇廚藝上嘅比拼嘅，反而就係一個說話辯論上嘅一場戲，再加一場林志玲特登去周冬雨嘅廚房又有場討論，跟住最後再加返金城武一場飯局，咁好幾有幾高手地交代咗最後林志玲其實就唔係諗住做私廚，不過佢知道呢金城武永遠都唔會鍾意佢，佢係諗住一輩子都幫佢煮飯。咁但係後屘佢明白到咧，而家金城武佢唔係要一餐飯，佢其實要一個陪到佢行一生嘅女人。咁最後佢知道自己唔係嗰個人，咁佢亦都冇資格再幫佢煮飯。咁林志玲啊，暗黯然咁走開。咁最後梗係同周冬雨一齊啦。咁啊，啲大橋係咁啊，一套愛情戲咯。咁但係你問我中間喺個菜式嗰種玩暗示嗰啲位幾好笑，而又做到幾認真。佢拍食物係拍得靚過《十二度風味》，即係係識拍嘅呢套戲。咁因為監製其實陳可辛啦，我估都。好幫手，咁佢攝影係靚嘅呢套，咁而ending 嗰場啲感情位其實寫得幾好嘅，即係啲對白我覺得幾犀利。咁而當中咧喺睇預告片，你會發覺有啲魔幻元素喎，因為咧佢有個場口咧係佢同金城武喺個巴士入邊擔遮，咁而明明巴士冇落雨，但係再影個鏡頭咧，佢同阿周冬雨坐緊嗰時咧係成個巴士都落緊雨，喺個巴士入邊落緊雨，咁係有啲特技。咁佢原來咧睇咗你就知啊，原來佢個劇透咧，佢係食佢哋兩個食咗河豚肉，唔知有毒性，即係劏得唔好啊，咁啊中咗河豚毒，佢就話有幻覺，咁就好 soft 咁交代咗呢場叫好幾 amazing 嘅，因為啲特技咁講，行到邊啲魚都跟住佢，真係落雨啊！咁觀眾我睇到真係落雨，咁但係一個 wide shot 就會見到原來係得佢哋兩個喺度傻笑，喺度擔住把遮咁樣，咁有呢啲咁樣嘅畫面啦，咁樣就。 唔係即 係基本我都 OK 咯，賞心悦目嘅睇完嘅。 呢套戲叫咩？喜歡你係嘛？嗱，咁講 係啦，三隻字啫。 怎聽啊嚇？ 咁佢呢啲古仔就似啲外國嗰啲古仔啦，即係佢用食啊、愛情啊、一啲人生嘅睇法啦，咁佢串連，就唔係好似即係以往中國人拍親就同武功去串連咁滯嘅，即係呢啲咁嘅鬥。 係，或者撚啲嘢囉，即係永遠撚啲嘢，警匪啊又撚落啲，係咪 做咩 呀？係拆呀黑社會度咁樣。 係做咩呀？咁呢個聽落就靚啲。咁同埋即係怎聽好似個古仔都起碼有啲新意，即係喺中國人嚟講嘅新意呀，最少 ok。 咁起碼以前你睇西片先有呢啲咁嘅咁樣嘅格局 ok。 咁相信呢套都值得睇下嘅。咩而家國外呀，有好多即係啲嘢嗰啲 idea 係真係新過你香港㗎喇，即係而家你香港呢係停咗㗎喇，啲思維都停咗㗎喇， 做到佢啦，做到佢啦，係呀， 好好難， 咁我都係嗰句， 我諗呢套戲呢點都好睇過夜晚陳松伶嗰度嘅，係咪嗰度咩末咩傳奇女呀，咁佢咪又係個酒店， 咁好似俾人插到反曬喎， 咁又未至於未至於，冇另外嗰套咩不懂咩話？壓招的女人， 不懂撒嬌的女人， 不懂壓招的女人啊，係咯。咁啊，嗰套好似咁啲嚇，嗰套咧就調翻轉係港劇就扮大陸劇。 哦， 嚇，係啊，即係佢專登拍嗰啲好似即係喺實景拍啊嗰啲咁，又現場收音啊嗰只拍法啊，係啊。 哦。 咁啊出出嚟都幾驚愕嘅，唔係驚喜。 咁得唔得？效果得唔得？ 嚇！ 驚愕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陳松伶咧就我就唔認得嗰係陳松伶嚟嘅，基本上係。我唔認得啦，不過新年話哇執靚咗啦，係已經。係。 係。即係佢之前上嗰、那個唔知新地靚聲王定咩，總之第一次喺我見返佢嗰陣時話喺肥師奶咁樣。 即係陳松伶呢，我就真係見過㗎 ,ok, 真人見過㗎 ,ok, 即係因為某啲朋友嘅關係係見過㗎 ,ok, 咁以前係 幾多年前 呢，我嗰時未有事㗎，因為咪病過嚟嘅，好多年前啦，好多年前啦，靚女嚟嘅嗰時係咪真係 ok 嘅，其實 係 後生嗰陣囉，係佢呀，我講佢咁而家真係唔認得，唔好意思。咁唔知即但你睇呢，雖然嗰套都係搞笑，咁又有酒店度搞陣咁。咁即係頭先聽就係呢套電影呢一套就點都高幾張嘅。 佢同埋佢又拍得唔悶嘅，佢啲場口好爽嘅，覺得。即係你啲國內片最驚就悶拖啦拖拉。咁佢又唔狗血嘅，咁過得好快嘅，咁佢變咗隻都叫做新派 咯。唔係，聽你講都幾清新啦，個古仔 ，OK 啊。 係啊，係啊，係啊，唔差。 咁你仲有 咁當然你要頂得住咧，係啊，即係你頂得住金城武啲挫啊，佢套戲又好鬼挫嘅，即係挫到係即係都即係好似高富帥嗰類咁咯。 唔係，首先 咁第二你知周冬雨嗰隻 type 咧，你又要頂得到先啦，因為周冬雨好鬼過人噶嘛，即係佢永遠係嗰隻嘅。即係周冬雨就咁啊！即係你問佢肯定係唔係靚啦，氣質嗰隻女仔咁，但係眼好特別，啲對答好特別，啲對話又永遠唔係正常女生嘅對白，咁又個演繹亦都會好即係好周冬雨嗰啲可以説，即係好個人風格嘅。咁你接受到，你覺得好睇嘅。咁當然有人覺得好難頂，係啦，即係我都有啲有啲人覺得哇，又周冬雨好膩啊呢期咁樣。咁但係就即係自己決定咯。咁我覺得。咁金城武咁你又都唔係好多戲啫，咁 咪係咯。我想講就係金城武本身咧，就比較國際嘅呢個 題。 咁佢首先台灣定 sell 到啦，咁跟住又日本，唔好唔記得日本啊。 係日本啊， 即係好多人唔知道金城武，以為金城武姓金嘅。金城武係姓金城。 金城咯，應該 係日本人嚟嘅。 係。 咪唔知大家知唔知啊？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嘅，即係唔知聽眾知唔知，佢日本人嚟嘅基本上，即係你都睇過佢拍日本戲咪？佢做過《怪人十面相》， 講 日文嘅，係啊，成日係講流利日語可以，咁變咗其實佢個市場係闊嘅，本身金城武即係起碼喺成個東南亞係 sell 到，咁啊所以都 OK 嘅喎，呢套戲都聰明嘅，係咯，各樣嘢擺位係咯，咁有機會大家欣賞一下呢套叫《喜歡你》。好啊，咁就冇，咁啊下個禮拜啦，係嘛？下個禮拜做二型嘅啦，係嘛？ 喂，二型啊，梗系啦，我啊，喂，礼拜三会睇，礼拜五都睇啊，两日我睇，咁啊， 变咗就变咗 二足鸟地角，系。 点解咁得意嘅？ 系因为礼拜三我睇传媒场，礼拜五我睇特别场。 系啊，礼拜五我同阿爸阿妈睇，系啊， 咁。哦，因为好似咪做阿， 因为阿和阿爸阿妈好中意型嘅，系啊，嗰阵时即系普罗米修斯，我阿爸阿妈都入场睇，佢对佢哋嚟计啊，那些年嚟嘅，系佢哋好有回忆嘅，对于型呢个 brand 系啊。 喂，我见到仲有亚瑟王喎，神剑亚瑟王喎。 系啊系啊， 做啦， 系 啊， 下个星期 呢条都见喎，地铁有宣传。 我以為未做啫，唔下禮拜都做啊，係啊， 係喎，做咯喎，佢啲艾坎二型啊，金鳩姜啊，神劍亞瑟王咁啊，炒硬喎呢度。 哦，唔係，因為呢個係香港嘅。 係咯，係咯，香港硬坎喎。 香港啫，唔係美國。好， 咁啊，另外到失眠好似係咪都下個禮拜？ 係啊，都係啊， 咩 嚟啊？即係阿溝片啊，阿邱麗圖再搭黃秋生。 哦。好。 係啊。佢真系冇你嘢噶，三級噶，系啊咁。 好，咁下个礼拜可以同大家讲下呢啲啊，不打啊。 冇错，即刻我就等听虐杀器官啊，吓，靠新你哋讲，因为我冇睇到啊，唔好意思。 好嘅， 等，仲有套完美圈套都系下个礼 拜。吓？喂，完美圈套系咩？又系啊？ 一道道啫嘛，有啲写法。 地条女喎，系嘛？ 有啲写法。 啊，唔系喎 ，Bella 喎，即系系咯 ，Emma Watson 喎，系喎 ，Emma Watson。 唔系啊，有啲写法唔系下个星期噶，所以睇下系咪真系下个星期啫。 啊，冇睇啊，睇下系咪真系啊？ 系啊，有啲话唔系嘅，有啲未做嘅，有啲话系。咁啊，呢个 check 真先，好冇？系啊。 好。 啊，咁如果系咁啊，大家想唔想知嘅话，我可以同大家讲咗先嘅喎，因为完美圈套。 系咪？你睇咗啊？ 系，咁啊，打好，得打下礼拜同大家讲二型啦。 系啦，大家讲啦，呢啲科幻经典吓，大家高手，大家讨论下就咁。 唔该晒。 好 ，thank you。好，拜拜，下礼拜见大家，拜拜。 好啦，咁到我哋讲下先，因为马仔又都要赶住走啊，转个头系啦。咁我哋讲下咩先咧？不如讲下，即系头先讲开下位啲戏啊，不如讲下喂，咁有啲咩新预告睇咗咧？嗱，系二型都有啲再详细啲啊。咁其实下个位做啦，咁有冇啲咩睇到咧？ 系 有冇？新年有冇？ 新年咪睇咯。 都唔係特別多咗嘢喎，我好似 我見到佢咧，佢開頭啦咩有一隻異形，但佢又唔係異形乜樣喎，嗰隻好似我咧似 Venom 多啲喎，即係黑色嘢咁有牙咁樣喎。 係 係咯，佢又唔係真係異形乜樣，當然後屘有啲真係異形咁嘅樣嘅出現啦，即係咁統佢有啲唔同形態嘅怪物嘅，今次係。 咁我唔知啊，因為佢本身開頭好似我見到佢唔係踩，即係個預告之前咪影成日影到佢踩到啲可以啲。因為個蛋殼爆咗有啲嘢飛出嚟嘅。即係飛咗出嚟咪入咗條有條頸嘅。 係囉，嗰啲都唔係異形嚟㗎喎，如果咁都另外嘢嚟㗎喎，係囉。 跟住佢哋又話咩要隔離倉話咩感染咗咩，跟住有個男人咪背脊爆開咁樣，好似喺度嘔曬血咁嘅。咁嗰啲咪應該唔會變異形㗎，正常。 嗰啲變加爾巴呀大佬。變超人。 咁佢應該係異形嗰個，應該係佢見到隻蛋跟住伸個頭埋去望我嗰啲。才會生的異形出來的，正 式是異形， 是的。那有其他怪獸，只是那套東西。 是的，哦，即是有其他怪獸的，即是現在 就。應該是可能感染了變底的東西，那些。 是的，即是多怪獸的，今次可能有。 是的，應該不是只有異形，如果這樣看個預告就。 嗯。 那還有你說見到啊，即是現在阿磁力王變了第二個名字叫什麼？不是叫 David 的，是一身那個。 Water 啊，那些叫做。 吓、啊，類似你話好怪咁啤出嚟喎，佢係嘛？ 哦，哇，好怪嗰啲白色嘅啲，好似啲一啲假咁樣，唔係骨架喎，即係嗰啲，即係佢已經成個人咁嘅樣嘅，但係通窿咁，好似你當啲鐵絲網咁樣，但係唔係鐵絲網，係、 啊、 白色咁樣啲，即係而家啲人咧 print 啲嘢出嚟嗰啲啊，嗰啲立體 係 3D 打印 ，3D 打印咁啊，咁佢整完之後又唔知倒啲咩入去咁樣，跟住整粒 chip 碎就整咗出嚟嘅咯，好易喎，易整喎，草底數字好多嘅。 即是冇內扣㗎嘛。 咁佢嗰個架裏面咪有啲嘢喺度。 喔、哦、即係其實個架喺入面要倒啲你當佢倒冇咁㗎喎，即係。 嗰個架係倒硬㗎喎。 係。 喔、哦、你講呢條預告，呢條預告我都未睇呀，我啱啱依家急緊啦。嘩咁好怪喎啲嘢。 好怪呀，係呀。咪呢個可能係佢嗰個公司嗰、那個嗰、那個。 係囉，佢連整佢嗰啲人都係咁樣嘅。 哦，佢唔係佢整咗人戴咗個面具，因為裏面係人嚟嘅。 哦，嗰、那個面具嚟嘅。 你見佢離遠影裏面有個人喺度嘅。 哦。 咪定係唔知佢穿燈啦，可能。影到皮套演員啦。 但係你話阿食王而家個樣老咗好多嘛？ 哦，係整個係咯，整個人做人出嚟咁老嘅係咯。 之後都係整個咁七咁殘整個後生靚仔啊！係 咯，上次幾靚仔㗎？係嘛？ 係咯，上次靚仔啲啊！係 唔知點解襯翻啦。咁啊 ，anyway 啦，咁啊呢套當然而家暫時都係未知嘅，佢真係專登留咗好多白喺度嘅。咁但係似乎就今次又會有好多謎嘅，即係你睇完之後咧，唔係解咗啲謎嘅，又有一紮謎要翻屋企嘅，睇嚟又係。咁呢個呢嗱 ,Ridley Scott 呢就其實即係呢套 Ridley Scott 啦係咪咁其實呢佢早排有另一套佢做即係叫做監製啦其中一個監製我提過就係呢個鳳凰城怪光又係 Ridley Scott 做監製佢唔係導演啦做監製。咁嗰套呢其實我睇過啦咁即係我唔知而家北美仲有冇做緊啦即係其實唔同地區唔同時間上映啦咁我又建議大家可以一睇㗎喎。咁一陣會講嘅好嘛。咁講埋先講埋其他嗰啲有冇其他嘢 喔係預告啊好似做黑塔啊。 黑塔係咩嚟嘅呢 啊你有 Stephen King 嗰套啊。 係有 Stephen King 嘅名作嚟嘅。但係呢我就唔係好鍾意睇 Stephen King 嗰啲即係寫啲 fantasy 嘅。即係我鍾意睇佢寫嗰啲恐怖啊鬼怪啲。但係呢個世界都就係現實世界嗰隻嘅。但係如果你畫晒異世界啊古靈精怪嗰啲咁我佢唔麻麻地但係呢佢超出名喎呢個咁嘅 Dark Tower, 同埋另一個叫 Stan 講世界末日嗰個都係好出名嘅。 喔係、哦。但你話好似嗰時 Stan 嗰套係咪嗰時拍過戲嘅 我拍過電視電影嚟。 電視電影但好似你話唔好睇㗎。 都悶得幾緊要嘅。 係咁今次呢套咁睇預告就係阿雷神嗰個守門口嗰個黑鬼。 是喔、哦、即是呢个 Pacific Rim 即是上次 Pacific Rim 那个谷池林子我养父那个是那个那他是做双枪客的呢度好赢啊呢度。 怪喎就是枪。 吓、啊、唔知喎、啊、佢嗰度好似有啲符咒定咩喺我支枪射有啲蓝光喎跟住射出嚟嗰时有啲子弹啲火花啲黄光又好劲喎唔似普通枪喎、啊。 即是佢又唔系死光枪嚟嘅。 是有子弹喎正常入子弹咁。 好怪嘅，系即系佢嗰个异世界嚟噶。 佢咁个预告， 佢入子弹都可以好唔正常噶。佢嗰啲咩有啲似嗰套咩微笑闪示啊，咁样啲子弹唔知凌空咁样，佢搵支枪兜翻啲子弹嗰啲咧，佢做嗰啲姿势啊。 O K， 系咁。另外好似睇預告就係有個僆仔好似係唔知係咪正常世界我哋嗰個世界咁佢好似唔知感應到啲 menu 佢又會搵到個通道跟住可以過咗去搵到黑鬼㗎喎。係啊佢好似係成唔知發夢咩感應到佢咁要搵佢喎。咁佢好似話個古仔好似話黑鬼嗰、那個佢嗰個世界就係話毀滅喎嘛。跟住佢話有個黑衣人神秘話要搵到個黑衣人同埋搵到個黑塔呢嘅時候可以救到佢嗰個世界㗎嘛。 嗯係啊。 吓、啊，咁、那个黑衣人做嗰个就系上次星际系嘛啊边啊，系咪星际启示？ 你讲 Interstellar 阿老豆嗰、那个阿马修啊， 马修系， 系啊，咁啊佢做嗰、那个那个神秘人嗰、那个黑衣人，但好似我见到有超能力嘅真系有， 哦，好怪啊度嘢， 我见到啲玻璃碎定咩飞埋嚟，跟住佢可以定晒咁啊，可以 Matrix 咁， 系啊。 系啊，咁啊见到又有喺我个僆仔俾我唔知咩怪人咁样捉咗，跟住入咗块镜度定咩，跟住啊黑鬼又可以唔知听声定咩嘅，可以隔住喺个玻璃咁射入去，咁打中个条个头啊 嘛。藏镜人啊嘛，要出屎要闻啊。 吓、啊，唔知啊。咁但系应该我觉得呢系咯，呢、這个怪啲唔系平时啊睇 Stephen King 嗰啲咁嘅嘢咯，咁我就。 但是他其實這本小說很出名的。 是的我就說他跟平時我們看開那些就不是這些。 是的是的。不過我經常覺得 Stephen King 玩科幻有一般般的。你看上次那套這樣的什麼窮頂之下。 不是後來沒有味道玩到。 是的即不是後來他自己再參與他第二季反而死了。是的 不好看那反而是。 是的。所以變了就是我都是喜歡看他做一些神秘懸疑啊那種。 有少少黑色。 是 幽默或者咩嗰啲好啲好啲。 鬼呀鬼或者突然之係咪鬼咁嗰啲呢係即係嗰啲比較好睇啲。佢手就係咁囉係呀係呀。如果科幻咁我就唔係睇佢囉你俾我就係啦。但係好出名㗎而家講呢個 Dark Tower 呢個 Stan 係好出名㗎。 係咁因為個預告見到嗰、那個係囉嗰個塔咁樣有啲光上高成個世界好似有啲光包住咁樣喺個頂囉。個塔又好高睇唔到咁又高上雲㗎好嘢。 咁囉。好咁仲有冇 如果唔如果係另外就見到 Inhuman 嗰度就有幅即係佢嗰啲最有著咗衫嗰啲劇照啦。咁佢話似 cosplay 嗰啲人鬧緊。 咁係好似呀唔係 cosplay 咩 吓感覺上係呀咁我咩係咪梅杜莎即係個女佢個皇后啊喔佢話個樣唔得喎。即係原本公仔書如果睇漫畫就我扎頭髮就好大主嘅同埋個樣子幾靚㗎嘛咁但係佢呢度無端啲頭髮咁少咁好似同埋好似個樣子好點㗎嘛。係成個心㗎嘛。 你講橙色頭嗰 個。係呀、啊。跟住喔企中間喔、哦、即係 Inhuman 喔、哦、標誌嗰件衫喔、哦、就黑福王㗎嘛。就黃喎，跟住另外個 Crystal 就是黃色衫嗰個後生女咯，跟住其餘嗰啲人我唔係好識啊，有個唔知咩嗰啲阿叔定咩我唔知啊，因為我唔係好熟嘅，其實我都係識知道有幾個咁啊。 有個中國佬咁啊嘛，有個 嚇， 有條黑鬼咁啊嘛。 係咯，咁但係啲人就評語，唔係，但我收消息咧，佢話頭佢有八集嘅第一季，咁佢話好似係頭兩集會響。即係變咗一套戲咁，佢喺 IMAX 做咗先喎。 點樣啊？ 即係佢頭兩集會喺戲院上 IMAX 做咗先，跟住先再喺電視度做嘅喎。 哦，即係學日本。 嚇嚇，即係做咗先啊！咁同埋佢話開頭好似係唔知係用頭兩集，唔知之後係咪啊？佢話頭兩集用 IMAX 機拍攝嘅喎。 我而家就睇佢呢幅造型照咧，我第一個感覺就係愛登士家庭啊！ 嚇，唔係成個王國變得幾好友啊！明明以挑文佢呢個皇族係好多人嘅啫，得幾肉友啊！ 唔愛登士家庭都多人過去啦。 嚇、啊！唔知喎真 係。都有兩條細路，跟住有嫲嫲喺度。 有阿嫂啊！ 跟住係阿嫂啊，係一隻手。佢哋得幾兜友嘅啫嘛，即係我就唔係好樂觀啊！見到 嚇咁、啊，但係唔通真係神童咁接咗只緊接呢套？ 唔係，我覺得佢唔係接咗啊，就係轉落去啊，即係可能呢一套咧調翻轉係講 Inhuman 打神盾局嘅故事啊。 係啊， 唔係有咩唔出奇啫？咁你覺得佢打咩啊？ 唔知打咩？其實我冇睇過 Inhuman， 我真係唔知佢打咩。 打翻神盾局咯，到時。 我就知道之前有個 X Men 打 Inhuman 嗰個故仔 咯。即係佢將個主翼嗰班人轉咗啫嘛，可能喺翻度嘅成隊神盾局係嘛？ 系变咗，但系个主线系咯，佢 Inhuman 呢个皇族咯，佢哋呢啲人 系咯，咁 主角嘅打另外一边咁。 咁你 Sky 嗰啲唔会 cut 咗佢噶嘛？ 系咯， 系咯，震波女喎、啊，大佬 吓，继续喺度啊，佢哋啲 震波啊，系咯。咁啊，我就觉得佢可能咁转嘅机会就有呢个机会啦，我唔系话一定系咯。 系，咁但系唔知啊，咁其实好似即系啲超级英雄去。電視劇真係我唔係幾掂嘅，其實本身就做 開始沒路啊，開始。 咁另外仲有啲人好似唔係中意嗰啲人，唔係話好正咯。咁但係好似平時啲人好似麻麻地咁 喎。 如果你唔係睇開，你見到佢啲樣好似唔係興趣。 馬仔要趕時間。喂，咁另外仲有 Defender， 快啲講埋啊。 係 Defender 咁啊，有預告啊。咁啊，好似阿 Jesse 師中好似唔知嗱，唔知做咩，好似殺咗咁成面血咁嘅人，跟住俾人哋插咗翻去咁啊。跟住喺度問緊話嗰時候，突然間啊 Jennifer 夜魔俠走出嚟，跟住話做律師咁啫。跟住另外一方面啊 ，Iron Fist 又喺度啲查咩，又打人嗰陣時候俾阿 Luke Cage 見到，跟住又阻止佢啦。咁啊 ，Iron Fist 好似唔夠佢打，咁啊轉頭啊整個光拳咁兜嘢打落個嘴都變埋影啊 Luke Cage， 跟住轉頭影到佢四個人一齊喺度打壞人咁咯。咁我預告都係咁噶。咁但係我好奇怪點解 Iron Fist 嗰個光拳唔係打對手，係打自己有先咯，第一嘢啫。 你呢個預告咧，係令我諗起另一套無線嘅嘢啊，嗰度叫踩過界。 係嘛？ 嗰邊位個做嘅話，嗰話邊個做過盲啊律師啊嘛？又 係。 係。邊個啊？以前都話好憎佢嘅咧，嗰個叫咩？ 黃浩信啊嘛。 啊，黃浩信係啊係啊，黃浩信唔係而家好啊，而家做嘢好啊，咁咪做夜魔俠咯，裏邊係嘛？ 係啊，有少少。 係嘛？跟住阿蔡思貝啊咩？做咩啊？火雞姐啊嘛， 哈哈， 鬥盲啊嘛，好打噶嘛，仲唔係呢出？係嘛，好嘢啊！慢慢無線化，大佬呢啲 Marvel 嘅英雄係咯。 嚇唔知係咁啊講，即係你即係唔知喎。咁但係之前睇個榜又話咩即刻先衝係排第一喎。 哇！你叫吔屎啊，大佬嗰個榜係佢自己編嘅啫，你問下街啲人覺唔覺得啊？ 係我真係。 睇完都O大嘴喎。 唉，算啦。唔係綁嚟都冇用嘅，你呢個綁就係得啲超級英雄啫。你有冇計埋其他美劇啊？ 嚇，咁冇嘅。 呢啲全部排第尾嘅，但係我算啦。 真係唔知啊！ 唔係好奇怪，你反而咧應該係阿閃電俠同阿 Supergirl 好啲嘅嘛？如果你計嗰、那個，我唔係話拍得好，你知即係嗰個受歡迎啊嗰樣嘢。咁但係佢又唔係排得佢好高喎，好奇怪。 哦，係得啊，係得阿咩咯？係得阿女Supergirl 有第三咯，跟住閃電俠都成唔知五六定七咁啦，都唔係太高啊。 係啦，肯定啲人中意睇 Supergirl 同阿 Flash 多啲啦。即 係唔係？如果其實喺個人哋講即係。在街路啲人討論係其實係 Supergirl 同 Flash 係講多啲嘅，其實嗰啲真係冇乜嘢講嘅，你睇完就算喎。即係中意啲咪話好中意咯，但係冇咩好講，我睇完啫。 嗯，冇錯。咁啊冇嘅呢啲其實係咯，咪睇咯佢做啊，梗係睇下嘅，係咯到時係啊。 係，咁佢竟然最冇人講嗰套咩呢層反而攞第二咯喎。 係咪啊？哦，你信唔信啊？嗰啲咩榜嚟？ 博士學我套，我啲人睇完第一集之後啲集數完全冇人講喎，我見到。 你而家嗰啲日本啊，嗰啲咁嘅動畫咩嗰啲榜你都唔使信啦。 哦，係啊，係啊。 啲嘢算啦，係。唔知咩人投票翻嚟嘅大佬。 嚇，唔知喎，真係佢自己話嘅啫。 統計咗五個人翻嚟嘅結果係嘛？ 嚇，真係唔知喎，嗰啲唔係其實佢。即係其實頭嗰啲係有冇睇都成問題喎，我成日都覺得。 喂，得啦，唔好徘徊喺呢個話題啦。OK， 到時有話題啦。誒，仲有咩快啲講？ 係，不預告好似係差唔多啊。 哦，係呢啲啦。OK， 好，好，咁樣。 係、嗯，你係咪講邊套先？ 仲有時間係嘛？咁仲冇嘢要講啊？得咁馬仔要講，講埋馬仔啲嘢先。 哦，我冇啊，應該係今日拜冇時間睇。 哦，咁嗰啲玩具都係啲嘢喎，咁但係嗰啲使唔使講住啊？ 我唔急啊，唔講冇所謂。 唔講啊？喂，嗰單嘢都急嘅喎，好多人想俾人呃錢嘅喎，係咯。 係呢個要講嘅先。 啊，使乜講啊？呢個先啦，冇辦法啊嘛。 我冇睇數字喎，就係知道話點解會我就係知道話咩 Hot Toys 有份收咗訂，但係又係話唔係俾佢，跟住又 唔係有份收訂嘅。 係咪有份收訂？ 我唔知啊，咪成件事咩事先講下先，係咯。 我就知道话收咗订啲嘢，跟住话冇 走咗出， 走咗落去 产， 系 啊破产 咩嚟？ 出咗啲玩具咩？我唔知喎真 系。佢话咩天布顿嗰个展咧，就话出只限量公仔嘅本身。 系。嗯。 咁之后依家就话嗰、那个切嗰、那个系咩啊？ 设计噶嘛？ 吓咁啊走咗数 啊！唔系即系 Michael Lau 啦，即系好出名，即系出啲 figure， 即系早即系好早啊，已经玩呢啲个，即系出呢啲嗰个咧 Michael Lau。咁啊设计嘅负责，咁但系佢就话都唔关我事啊。咁其实系我都俾人走数啊，咁样系啦。 哦 ，OK。 咁啊冇啊，个人都系俾人走数嘅，而家发觉系。 系啊，咁但系其实啲钱收第一个收钱我应该负责噶，其实应该系啦。 啊！佢話每套成三千幾蚊喎，而家都有三百幾萬嘅牽涉，唔係講笑嘅。 啊，係啊， 係咯。咁但係收咗訂嗰、那個，即係負責收訂嗰個應該係咩㗎？應該要負責㗎。咁冇理由佢過咗話俾第二個又唔關事。 主辦單位係叫 TAO 啦，我都唔知點讀啦，係咯 ，TAO 咁啊，唔知。 嚇！ 咁而家就個個都話係嗰個就 cut 咗啲嘢咁樣。 OK， 係。 咁不過就我哋成日就覺得就咁嘅，即係即係無論去玩具鋪訂任何嘢，你可以訂日本訂邊度都得啦。咁如果萬一係即係俾咗錢，咁而係嗰邊走咗數，或者嗰邊冇寄嘢翻嚟都好啦。咁其實鋪頭係都要退翻訂俾個客先嘅，追數係個鋪頭去追翻嗰邊嘅。 嗯， 即系但系你都要退翻钱俾客先，即系理论上系咁嘅，即系我理解嘅 ，OK， 我理解系咁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喂嗰边就都走咗我数喎，咁你叫人就跳过你去追翻嗰个人。 系咯，正常唔会。你收订我第一个负责代理嗰个收钱，我应该佢负责嘅定系？ 因为你赚钱就因为你做咗嗰个中间啊嘛， 系咯。 咁你生产嗰啲系更加即系责无旁贷。咁但系 anyway 啦，咁我谂呢啲冇办法啊，你。即係而家你香港越嚟越大陸化㗎嘛，咁當你每一個 party 都話唔關自己事嗰陣，咁咦咁都得喎，咁我哋都搞啊，大佬。 系啊，咁要睇下，睇下，好似我见到好似真系话开拖展未有订单数资料喎。 唔系你冇听过外国嗰啲例子，就系买楼有啲类似嘅状况。 咁咩啊？ 系俾晒钱，结果冇啊，冇楼交嘅，咁我追唔翻钱啊，系。是啊，有啲咁嘅情況，咁我咪又呢個推咗嗰個推咗，咁咪真唔係話不了了之嘅，但係我諗永遠咁追落去啊。 係，即係都經歷過，經好多手。 我唔係講大陸，外國啊都有啊，係啊，都有啲咁嘅情況嘅，係啊。咁啊，總之個都唔認數，咪即係仲要個都話我都係俾人呃，我個都係咁講，咁啲錢裏邊。 边个收咗系？ 冇啊冇啊冇冇人收咗啊！其实系好犀利。 唔系咁，佢中间收咗咁都要负责噶，正常。我如果收 理论上，理论上， 理论上系咯，即系譬如系咯，不过系咯，即系佢自己就算揾厂做嗰间厂走咗数都系对唔对啊？如果直接就佢负责噶嘛？ 如果系佢自己出品，自己厂走，咁啊佢梗系负责。但系而家佢哋个讲法就话，我都唔关我的事啊嘛，我都系。帮你订或者我都系 系啊，我都系搭上搭咁样一路俾第二个嘛，系啊。 即系呢样嘢就唔知，即系系咪去咗通理琴行买张飞，结果黎明就冇唱，咁应该问边个追啊？嗰次咪试过发生过件咁嘅事啊，谂起有唱啊，咁如果冇咧，咁应该问黎明追？ 问个主办单位定问我推琴行？ 定係通理琴行咧，我唔知喎，即係其實我都唔知道我應該係點啦，係啦，即係好似有啲人係會叫你，咁你問黎明啦咁喎。 咁咩啊？ 唔係係係啊，唔都問通理琴行咩？ 係。 我唔係咁買玩具都試過啊，係啊。 係咯。 即係買玩具有問題，拎翻玩具叫你直接揾個代理咯，唔好揾佢。 係。 係。唔知啊，係啊，即係呢啲咧就好難釐定啦，即係特別喺香港咧，通常都唔認數。 系啊，唔关事嘛。佢话你自己搵间厂咁啊，就喺度噶，自己搵个代理，自己搵间厂嘅。 系咁咯 ，OK， 咁啊，所以咧我好少订嘅就咁解。 嗯， 好，冇啊，咁呢个小事一宗嘅啫，其实有牵涉嘅人就有限吓，唔会全香港700万人有买呢只嘢嘅。 哦，系，佢都话300万嘅大约数。 即最少我冇乜兴趣啊呢啲。吓， 唔知道有啊咩啊天布顿。簽名嘅話會印咗。 而家天寶頓拍戲都冇人睇啦。而家先嚟係嘛？會唔會遲一啲？ 唉。 OK， 好，仲有冇？快啲。 我差唔多啦。 仲未走，快啲講埋馬仔嗰邊啲嘢。 我差唔多啦，真係。 咁你未行住，同我哋傾陣先啦，再。 可以傾陣，你講下你哋啲嘢，我打遮。 咁啊，好啦，咁啊，近排啊有啲飛碟事件喎，係咪？ 係。 法國係咪而家最新係？ 法國巴黎啦，咁但係奇怪又話嗰隻飛碟嗰一模一樣喎死樣，咁就話就係之前喺中國嗰啲機場出現過嗰款喎。咁點樣形容一下咧？其實就係阿新年就話其實似個 keyboard 咁樣喺度飛天。 係。 飛天 keyboard， 不過就識法國。 係。 咁而今個禮拜一套嘢上畫，亦都有呢一隻嘢出現嘅，就係虐殺器官。 係。 不過佢就唔發光嘅，係黑色嘅。 咁因為佢嗰部都算係隱形戰機嚟嘅，你當係咁啦。 係一個 keyboard 咁嘅樣喎。 係。 個型啦，咁如果大家唔知係點嘅，大家睇翻嗰個飛碟嗰單嘢。係。 係。咁係咪講套戲？ 要講下啦，即係咪呢個成同通靈少女都有關係㗎？我哋一次過講曬㗎啦，講埋啲鳳凰城怪光㗎啦，你要咁都楞得埋一齊，完全。風眼謀唔係你聽我哋講你就知嘅，有咩關係啊？嗱，同呢個阿福井個大和號都諗到啊，大佬。好講下咁呢套嘢，嗱，其實冇乜特別嘅故仔又唔使講，好唔好睇啫。 如果你係中意睇啲軍事嘢嘅話，或者係啲科幻軍事嘢啦，咁呢套都 OK 嘅。即係嗰啲設定嗰啲咧，都幾有型啊，幾靚啊，咁同埋打嗰度咧，以日本嘅動畫嚟講咧，佢真係槍戰係打得算係咁啦。 咁佢到底佢係手繪啊，因為係呢個 C G 嘅。 佢啲機啊嗰啲就全部都 C G 嘅。咁個人就應該係手繪嘅。 係 ，OK。 係啦。 好。 咁 但係佢會唔會又係好似壓井手咁作好多啲即係佢自己老作嘅 terms 出嚟嘅呢 都會嘅。 都唔少啦係 咪都係拋書包類型啦仲要。 即係其實佢會係咁轟炸你用一大堆即係你聽唔明嘅嘢佢咁嘩好勁呀咁係咪 啲專有嘅名詞或者咩咁抌出去好似好高咁樣扮到。 但係佢作 係 佢作過嗰啲名詞。嗱咁我唔知啦我見有啲人貼金嘅話即係小說版好犀利啦將佢所有嘅軍事知識都要喺呢本書嘔出嚟啦咁但係我覺得咁好咩但我唔知啊，我覺得唔好㗎你俾我。即係 本字典出嚟好啲會唔會 即係等於你睇神探伽利略。咁你其實同嗰件案件有關嘅科學知識當然你要講啦如果唔係你點解釋嗰件案件係咩嘢。咁但係你會唔會話哎呀佢搵羅海芬即係搵佢係咪羅海芬我成日都唔知有冇記錯啊大陸。 應該係。 咁咪成日搵佢㗎嘛咁有一時喺呢度就嗰度咁嗰時有一次咪嗰次好似已經唔係羅海芬。咁去咗個咩粒子加速器咁咁佢會唔會喺度大拋書包講一大堆粒子加速嘅理論呢 抌晒所有科學知識出嚟。 會唔會咩唔會因為唔係查緊刑案有關咁佢咪求其喺嗰個場合咁喺見你見到咁咪算㗎啦呢啲係咪佢唔會講啲唔關事嘅嘢即係你提一兩個字唔出奇但係唔會大講特講。咁你一大講特講就好似啲無線劇啦即係你夜晚睇返嗰啲咩妙手人心係 係。 或者一中佢哋嗰啲咁嘅總之一次次要做手術呢嘩講好多嗰啲咁嘅術語打幾多 CC 咁噏一大輪。喂其實呢啲你寫嗰人都唔識啦你都話你搵啲顧問噏咗堆嘢俾你照噏錄音機啫你問下馬明知唔知係咩嚟嘅 唔知 係咪咁你其實你呢堆嘢冇意義㗎你要消化咗呢堆嘢而變成劇情。係咪同變成破案嘅關鍵咁先有用㗎嘛破案關鍵就亂咁噏嘅。 嗯 是吧咁就啲唔掂。咁我想問下呢一套咁佢如何啊咁佢呢個關鍵嗰樣嘢係乜嘢點樣咩用語言嘅點樣去控制人呢點樣做到呢樣嘢 係佢嗰個講得真係好鬼怪嘅。咁佢簡單啲嚟講就係話佢話呢所有文化同埋所有語文呢入面都會有一個文化係相通嘅。即係文化上啊。咁但係只要你捉到那個 pattern 呢你用咩文咁然之後去總之做返嗰個 pattern 出嚟咁你就可以嚟引發到一啲嘢出嚟。 咩 pattern? 唔知㗎。 咁你冇每個語言嗰個 grammar 唔同㗎喎。 係㗎但係佢話你只要排返嗰、那個嗰樣嘢出嚟咁就得囉。但係係唔知係佢亂可能佢真係亂吹嘅。即有个暗号啊 不是可能亂吹啦是不是直接亂吹啊 不是即是他吹是不是我如果理解是不是即是有个暗号一讲跟住那个人就去中招咁的类似是这样啦但是就不是一两个字这样的要 我知道即是他编排一个密码出来的但是如果逢人的话一听到那个密码就会中招咁啊咁呢个就是他吹的 他说密码但实质上他是听那些有事为歌来的什么都有的 是啊 咁歌點樣有 grammar 呢歌啲歌冇 grammar 喎亂咁噏㗎喎。 我唔知呀。 係囉。咁佢咁做咪即係等於嗰啲 sleeper agent, 即係 freeman 嗰啲咋嘛即係聽咗個電話個電話有個聲或者有個乜嘢咁。咁跟住就突然間個意識就冇咗啦就走去殺人咁即係嗰啲咋嘛。咁講複雜做咩啫 咪即係其實佢搵個第二個表現唔係即係第二個理由咁樣整嘅同嗰啲咩催眠嗰啲殺手嗰啲講佢嘢跟住聽到咩就會插著嗰啲一樣。 即係你用咗兩個半鐘頭嚟解釋阿媽係女人囉即係係 咪阿邊個都得㗎如果你話老老收嘅都得㗎佢喺度講話有咩即係佢喺度命令佢嗰陣時落咗個信號一咩到嗰個時間或者咩咁一見到咩就會做嗰個行為咁 佢嗰啲呢就好似死亡筆記咁佢話有就有佢唔會解釋㗎。係 係。 佢唔會死亡筆記解釋到呢嗰本嘢呢用咩原理去整死人佢唔會㗎。 唔會整到點樣整到佢心臟有問題咁死㗎。 佢唔會解釋點樣整到人會心臟病㗎嘛。咁佢係講係講點樣用嗰本書㗎嘛。點樣使用㗎嘛。即係你老老收弟啦咁你解釋乜鬼嘢啫。咁總之咪佢點樣用嗰隻眼去係呀即係佢要話啲 rule 俾你聽即係原來控制一次就唔可以再控制咁嗰啲呢 佢似扭條橋都係其實係講返喺邊度時間落咗 order 俾佢條友跟住做到呢件事出嚟㗎嘛其實最重要 其實佢係玩規則 就唔係玩原理，原理唔冇得解嘅，嗰係一個超能力或者一個魔法咁樣，即係你唔需要知嘅。咁你其實你就算呢啲係科幻都好咧，其實你都可以唔好解咁多嘅。咁你求其話係一種催眠咁嗰啲咩就 O K 嘅。你反而你唔好解咁多留白咧，你仲冇咁繁薄。 嗯。 即係你唔會睇 Now You See Me， 你會問阿光頭佬點解一戳嗰個人會咩？你理得佢啫？咁佢係咁表現咪咁表現咯。佢唔會解釋一大輪俾你聽，用兩個鐘解釋俾你聽，多餘嘅。一個重點咁樣唔喺呢度。佢係咪用翻呢度破解佢咧？又冇喎、啊。呢套戲 有解釋嘅理由嘅，其 實冇啊嘛。佢唔係因為佢解釋呢堆嘢，所以佢最尾破到佢啊嘛。冇係咪？ 唔係冇破，佢用呢個方法嚟破佢咯，冇 係。如果你係嘅話咧，咁你要解釋，但係唔係咁唔噏咪得咯。你只要講俾我聽呢樣嘢嘅特性同埋佢嘅規則就得㗎啦。你唔使話我聽點解嘅，即係嗰個點解係你用個好簡單咁求其揾個 excuse， 我哋叫唔係理由啊 ，excuse 咁就 OK 嘅。咁我催眠術嚟嘅，咩嚟嘅？咁咩是但？你講啊得。 超能力是但一樣啊，咩都得。 所謂嘅係魔法都得嘅，唔緊真係唔緊要喎。唔使講咁多廢話㗎喎，因為阿媽係女人㗎嘛，咁但係你搞一大人又其實又冇意思嘅，咁呢啲咪最冇意思 囉。嗯，唔知佢覺得好似好多嘢 support 佢啲好多資料咁得呢去炒 啊。你咪有福井啊呢堆咪係咁囉。跟住就 喺日本有推崇呢啲人喎，大快 佢。佢推崇佢呢就因為佢話佢哋可以寫到好似啲荷里活大片咁樣嘅格局，我完全唔明係咩意思。荷里活嘅大片甚至乎金像獎嗰啲都好多係啲好細藝呀，好多係啲好溫馨呀嗰啲嚟喎，唔係下下都打到乒乒乓乓㗎喎。 咁佢唔係荷里活扮荷里活。 嗰啲攞唔到獎㗎，反而佢講緊嗰啲荷里活大片 ,ok? 唔係睇個錢㗎嘛，佢唔係睇攞獎㗎嘛。 即係我又唔知佢哋做乜覺得嗰啲嘢咁樣勁。咁但如果你係將個日本嘅故事搞成咁，我就覺得係失敗。係咪好似呢一套咁？其實你基本上喺度，喂，又講美國嘅，即係成個故事佢唔係講日本嘅喎，佢講美國嘅，即係其實喺個西片嚟嘅，其實喺個美國片咁樣嘅，佢即係想整到個故事，係嘛？ 嚇、啊！你拍真人版都得㗎呢套嘢。 呢個拍真人版得好唔好睇啫？ 哦，係。咁佢講嗰堆嘢，你就唔好真係講翻啊，大佬仔。 我驚會唔會衰過頭先嗰度咩秘密啊？ 哦， 會唔會衰過？我唔知道，我唔 buy 呢套嘢啦。OK， 咁啊，但係即係我未睇呢套動畫，但係即係我先呢一套咁嘅模式啊，即係成日作一大堆即係虛構嘅政治，即係連政治嗰堆嘢都虛構嘅，連嗰啲乜都虛構嘅。咁做乜嘢啊？即係你成個世界基本上虛構嘅。 嗯。 我不能夠理解嘅，如果係咁。 就去設定咗呢啲嘢出嚟嘛，咁樣就。 咪設定唔出奇，咁但係你擺一個乜嘢嘅世界觀啊？咁嗰度玩啊，咁樣。咁人哋又醒啲嘅，就會將即係 what if 就 what if 一樣嘢，跟住其他嘢係正常㗎嘛。咁你先 咁樣會好睇啲咯，咁我想容易代入啲咯，同埋 理解啊，唔係啊，容易理解啊。即係你 arrival 又好，你或者童年終結都好，或者頭先我哋提過嗰度叫咩啊？正確的咩啊？ 卡多。 卡多。OK， 都係啦。咁其實佢哋都係。萬一有外星人突然現身在人類面前，咁到底世界各地的政府會有咩反應呢？咁樣咁佢先去接觸嘅嗰啲國家會唔會又成為眼中釘？咁其實佢都係討論呢啲嘢嘅。咁佢又驚話，哇，會唔會嗰個外星人已經俾咗一啲好高科技嘅武器佢哋啊？咁即係人類自己嘅猜疑啊！咁呢啲大家好明啦，呢啲咁嘅國家狀況現實都好多嘅。咁唔難明嘅呢啲嘢嚇，你一講就明嘅。咁做咩猜一大輪？咁喂，即係好似呢套咁，你話呢套有曬器官，咁你講下，咁其實佢係講美國㗎嘛？咁其實佢同嗰啲咁嘅其他啲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嘅關係咁，佢講呢啲，咁其實佢講咩嘅？你講下。 哦，咁佢就話嗰、那個大魔頭啦嚇，咁佢就係因為一次核爆，即係恐怖襲擊應該係。咁就令到佢冇咗個老婆同個女嘅。咁但係佢自己嗰次就其實去咗同人哋偷情，就自己就喺美國㗎，咁冇事。 咁但佢發生個事咗度係邊度呢？ 即係你話俾人炸嗰度。 係囉，梗係啦。 哦，佢我唔記得咗喺邊鬼度，即係總之都係啲第三，唔係 都係即係其他地方啊，唔記得咗喺邊鬼度。 點解佢啲老婆同個女反而喺第三世界嘅？ 哦，唔係，佢話咪去咗探佢個家姐啊，即係佢兩個老婆個姐姐定唔知阿妹啊？咁即係咁佢咪好內疚，即、就、係、是、覺得嗰啲咩發動恐怖襲擊嗰啲地方真係唔好啊，咁樣咁仲佢後尾講話，即係佢有講另一樣嘢，就係講呢個咩用自由換自由嘅。不過呢個就細講啊，就係話美國啊呢啲先進國家就用呢、這個嗰啲即係監控系統啊，咁就即係冇咗私隱呢樣自由啦。咁但係咧就換取咗呢、這個可以安穩生活呢樣自由咁啊。咁而其他嗰啲即係第三世界國家嗰啲就雖然冇呢個安穩呢個自由，但係就可以唔使俾人監察住。咁佢有咁對比過。 香港將嘅嘢稱為咧免於恐懼嘅自由， 係 即係阿銅鑼灣書店嗰時嗰個係用咁樣嚟稱呼嘅。 哦，係 係唔係咩？唔係呢個咩？ 係 免於恐懼嘅自由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之後嗰、那個大 boss 咁就覺得啊，佢想繼續保持住呢種空下可以免於恐懼嘅自由啦，都算係。咁就佢去將嗰啲第三世界國家消滅啦，佢又認為要咁你只要將嗰啲第三世界國家消滅曬，咁你就可以保有呢、這個免於恐懼嘅自由。咁佢又可以喺呢、這個美國安安樂樂咁生活，佢咁講啦，最後尾。咁我覺得，如果你因為咁樣而要咁就去滅咗人哋嘅成個國嘅話，咁我覺得就會唔會你個搞一大壇嘢嗰啲咧？ 唔係，你做得到冇問題，做得到嘅咩？ 哦，咁佢做得到啦，確實。 咁你要滅咩咧？要例如要滅咩？滅剩美國一個。 可能都系啊，咁佢话佢已经系啲咩啲咩捷克啊之类嗰啲咁样都系咁即系周围咁搞噶，搞到 咁其实咁搞嘅系包括俄罗斯同中国噶，咁嗰啲唔系第三世界嚟噶咯，就已经 咁佢未搞到俄罗斯嗰啲嘅，佢通常系啲咩非洲啊嗰扎就基本上俾佢搞晒啦。 即係我話覺得呢啲寫呢啲嗰啲人嘅啫，咪對國際局勢係冇乜認識嘅。 嚇，唔知啊。 即係其實咧，你冇咗一啲嘅國家咧，其實又唔係代表冇第二啲國家會代替咗佢做嗰啲嘢。 嗯，係咯。咪消滅咗呢個阿富汗，咁由伊拉克。消滅咗伊拉克之後，又有第二個嘅。 即係你冇咗拉登，又 ISIS 咁樣嘅啫嘛。 啊，係啦。 咁你冇咗，又可能有個肥仔金咁嘅啫喎。即係其實冇，你永遠都係即係有人會出嚟 replace 咁啊。咁你你點樣叫做消滅曬啫？你消滅得幾多啫？即係你咁搞，咪世界人口咪得翻1%咁啊？咪咁通過咩方法去達成啊？你話佢做到嘛？咁啊點做？ 佢咪就係去做佢哋嗰個咩文化宣傳部長之類咁樣咁然之後就即係睇落呢就好好嘅，幫佢宣傳下佢文化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原來就係咁散播佢嗰、那個即係用佢嗰個文化點樣去講啲嘢，咁然之後令到啲人過幾年之後佢哋即係慢慢咁感染，就會即係好似 inception 咁種一啲嘢落去，咁就會進行大屠殺咯。 即係意思佢嗰個政府自己會做啲大屠殺。 係啊係啊。 咁邊個？ 即係好似啲咩柬埔寨啊，咩呢個德國啊咁咯，佢講到係咁。 邊個去消滅翻呢個政府咧？ 嚇？ 邊個去消滅翻呢個政府？ 哦，咁係美國啊之類嗰啲就會派男主角呢啲咁嘅特種僱傭兵咁去搞掂佢。 咁樣啊？ 係啊。咁聽講就即係佢都話呢、這個 其實美國政府是有份參與他那個研究這個語言的那樣東西的計劃。 但是你懟低了薩達姆的嘛，那你不會消滅了伊拉克的。 不是你殺了一班人，那個國家不會倒的都。 是咯。 不知道，那他會不會有什麼穩聯合國接管還是怎樣怎 樣。那接管了都有那裡的。你 不是他都要找其他人上場再做。 是咯。怎樣可以將那個國家消滅了呢？ 你是殺曬人，如果唔係冇得消滅嘅喎，正 常。咁佢咁做，咪仲戇居過嗰啲咩整個咩病毒嗰啲古仔？ 嚇！ 唔係你病毒有得target 噶嘛，基因 target 噶嘛。 係。 你不如講呢啲好過啦。 哦，咁佢又轉咗個語言 target 啦。 嚇！唔係好唔掂咯，我覺得。即係你成件事，你講語言，你又寫唔到人哋 arrival 嗰啲嘢，即係你要講個國際陰謀，又唔 make sense 嘅件事。 唔知啊，佢派啲特種去殺咗佢啲政府啲人啊！你意思係咁樣？我個政府唔會消滅嘅喎，正常。 係啊，你換班嘅啫嘛，唔係就算你捅嗰啲人上場都，你都係換班嘅啫。 係咯，又係做翻相同嘅嘢嘅都係。 係嘛？即係唔好明是但啦，即係又話寫到好勁啊，又話天咁高啊，咁原來係咁。 咁同埋佢成日睇套戏入面就睇呢个卡夫卡嘅， 卡夫之屎我识 吓， 咁、变形记啊嘛， 系啊系啊， 咁有咩关系啊？变甲虫？ 佢就成日睇就唔系睇呢个嘅，睇呢个城堡嘅， 我唔系讲变形记 吓， 咩城堡呢？ 佢嗰個另一個作品係城叫城堡咯， 講嚟聽下。 唔多，即係佢入面都係咁噏下啫，都唔係長講啊。我但係而且我都唔知道佢嗰套嘢又講咩。 即係又要趴書包，有啲文化係嘛？即係呢個師姐帝國無端端又塞啲福爾摩斯人物落去咁樣，九唔搭八咁，係咪咁啊？ 嗯。 是吧？不知道，他都是不斷把東西塞下去，好像很豐富一樣，很厲害。 我感覺是這樣的，我真的沒有看過原著啊、okay? 但看過原著意思看日文、啊。 是。 OK， 那大家懂日文就再看看了。OK， 那如果我就這樣看這些動畫，其實都做了兩套啦之前，那如何呢？那似乎在香港不是一套差過一套的，都只計香港的。 哦，是啊。 是吧？ 咁由你師姐帝國都咁多院上，咁當然收得都唔算好啦。咁但係之後去到和諧就更加係死啦。 和諧個名 佢 都唔好啫，個名佢都唔好啫。 嚇！ 唔好叫和諧啊嘛。 叫和諧啊嘛。 叫魚蛋啊、雨傘啊，咁多啲人入去啦。和諧都差啲啊，大佬。 咁去到呢套就直情每日得翻嗰幾場咁，其實第一隻相都唔係好多，好似都係十場八場咁啫嘛。 即係話曬都伊藤計劃，點都做埋佢啦咁啊。 嚇，似係咁咯。咁、 okay. 但係佢係。 唔係你講你講。 咁但係佢呢套都相對嗰個打嗰啲咪都算係咁咯，同埋啲即係機械設計都叫有咯。 係。即係你講個 keyboard。 是 飛天 keyboard 算啦。 是。 你話佢唔知點放呢一個個嗰啲空降啲人員啊，嗰個有舊嘢㗎喎。 佢空降人員嗰舊嘢就似嗰啲即係似啲算唔算飛機嘅。即係嗰啲太空狼咁啊，有啲似咁，但係就冇對好大嘅翼嘅，佢有對細翼咁樣，即係用嚟做呢、這個即係控制一下啲方向嘅啫，咁佢冇一個正式嘅噴射啊，嗰啲動力嘅，即係似係滑翔用嘅啫。 其實我設定佢係咩時代嚟嘅咧？咩年份咧？ 佢就寫係二幾嘅啫，即係唔係好遠嘅啫。 唔係好遠，咁佢又可以滴眼藥水，又會變隱形眼鏡。咁佢嗰啲咩？嗰啲 pod 又用完即棄又會自爆咁喎。 是啊是啊是啊。 很怪的喎大佬。是啊。即是其实那些科技会不会高了少少 哦 是超高的。 即係如果以2022年嚟講，就應該同而家唔差好遠。 係啊，咁同埋佢嗰啲電腦都冇即係佢喺街邊用嗰啲電腦嘅，佢都係有啲似嗰套係咪新版 Total Recall 啊？係啊，新版 Total Recall 啦。 係咁樣，你篤隻手落去，然之後就佢會VR 腦咁樣顯示，但係嗰個淨係你睇到。 咁你點解要咁特別嘅呢？其實周圍唔係應該 WiFi 曬嘅咩？如果去到咁嘅時代， 唔知喎、啊。照計你可能即係正常自己都上到網啦。 或者點解刀劍神域咁啊？ 係咯， 好奇怪啊，係咯。咁啊， 咁唔知啦、啊，有可能係因為佢去咗嗰個地方咧，即係嗰度反而係呢個落後啲啊。咁你反而可能要用呢啲咯。 落后啲反而系咁样， 吓 落后啲网都冇得上咧，应该系嘛？ 任佢同其余全部任上嘅，佢呢度就咁啊，唔知嘅啫。 落后啲唔会有得上网啦，大佬。 吓，唔系同埋佢话即系见到钱呢样嘢，好新奇嘅，即系因为话你去到咁上下之后，佢系废除咗纸币咁滞嘅嗰个世界。即全部都是用呢、這个类似用纸毛俾钱咁类似咁啦。 2022年啊，近咗少少啦。呢、這个、如果你做近未来嘅 setting 就小心啲，即系其实应该唔会同而家差好远。即如果你做啲10年、20年内嗰啲咧，唔会差咁远。 嗯。 唔系，即意思个科技水平啊，即如果你话个社会变迁嗰样嘢有机会，或者呢、這个资讯科技嗰啲发展好快，咁但系你其他科技冇发展得咁快。 唔可以普及化嘛，就有都 係冇錯啦，即唔會普及化啦，即可能你話特別咁你占士邦都攞架車識變船艇，咁你話已經係投即擺落去，即就算你軍用都好啦，你係真係攞咗出嚟用嗰啲呢，就好難講到咁先進啦，係啦，即你話你話原來收埋咗好多，你話嗰個飛碟都得㗎，如果收埋呀， 有飛碟都得㗎， 收埋就有飛碟都得，咁但你唔會話美軍已經有飛碟咁唔會囉。 唔會，美軍已經配備軍隊潮用曬飛碟啊，唔會囉。 用緊超時空要塞咁唔會囉，係咪？ 係。 係囉，咁變咗呢個就佢哋係咪唔係好諗過呢啲嘢嘅呢？即係其實佢哋成日話呢套嘢似 Metal Gear， 係咪都係呢啲？即係鍾意突然間又可以有隻雷電咁改造人。 係 超勁㗎嘛。 係囉。即係佢諗到乜都可以整落去，咁即係如果你一個就算你講未來呀，你都再有再分㗎嘛。 嗯。 即係其實 Terminator 佢都有啲問題㗎，就係你個技術做到 Terminator， 但係未可以做到時光機㗎。係。即係時光機係一個再高啲技術嚟㗎嘛。 嗯。 即係你起碼可以控制到呢、這個time space， space time 咁，咁呢個係再遠呢個科技嚟嘅，即係等於你對個原始人嚟講，打火機又係未來科技，係咪？核彈都未來科技嚟嘅啫喎。咁打火機同核彈係咪同一個時代發明嘅？ 唔係啊。 唔係啊嘛，咁其實你就算我哋嘅未來，你都可以 project 到就係嗰個科技嘅技術水平都有高與低嘅嘛。即係有啲乜嘢科技係高啲，有啲咩科技係低啲嘅嘛？咁你嗰樣嘢唔會話喺即係幾十年內會出現嘅。咁當然啦，故事啊，咁你又要講啊 ，John Connor 都即係仲要在世，咁佢唔會覺得好耐之後㗎，係嘛？ 係。 咁冇辦法啦，係咪？咁你冇時光機又根本點樣講佢翻嚟？咁就係好似焗住要咁寫，但係你諗真啲，嗰、那個都有個時間上嘅差距啦，係咪？咁你 佢咪揾個理由係啲機械人整咯？ 我知道，咁但係嗰啲機械人都係機械人整㗎嘛？係 啊， 咁啲機械人都係 Skynet 發明，佢都要咁慢先開發到呢、這個T600 啊，咁你先整到最尾先整到個似人嘅出嚟，啲時光機咁快整咗出嚟嘅。 係啊， 啲時光機易整啲。 跟住轉頭佢咪跟住係整啲液態啊啲咁樣講話，已經 T800 好舊啊咁樣講到。 咁但係嗰個又突然間突飛猛進都好犀利咯。 係啊，突然間咯，係啊。 係咯，即係個科技水平係唔啱㗎，你會睇得到。咁你睇下，你睇 Alien 啦，應該係更加遠嘅未來啦，係咪？ 嗯。 有冇時光機？ 我冇。 咁雖然佢都有啲人造人都係有啲好真嘅人造人，但佢都冇時光機㗎喎。佢啲船都冇 warp drive 㗎喎。 要睡眠艙咁去。 係囉，瞓幾廿年咁樣，佢可能將部船 係咁加速加到可能光速接近光速咁嘅啫喎，佢完全冇咩 warp drive 啊，咩 stargaze 啊都冇嘅喎，即係相對係真實好多，係啊，咁所以大家睇科幻人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實嗰、那個啊唔同嘅設定裏面個科技水平都有高低，咁你諗下啊，其實嗰個時代係咪應該都未有呢啲嘢咧？咁即係好似以前啲人一諗未來就一定有飛天車。 系， 咁你睇下我哋有未？我哋而家系二十一世纪嘅人， 系 冇啊！我啲车咪就系四个窿， 系， 即系其实我哋而家个生活或者我哋成个社会个样，咁你同几十年前咪又系差唔多。 嗯， 当然高楼大厦多咗啦，啲大厦个样系怪咗嘅，的确系，但系怪咗啫，都未怪到科幻片嗰啲啊，即系冇唔系啊，唔系啊，小飞侠啊，叮当入面嗰未来世界先啦。咁我哋有冇着緊紧身衫一个银色嘅咩？冇系咪？ 食饭咁我仔啲一弹出嚟喎。 冇系咪？都系老西啫。翻 嚟食药丸啊。 系咯，即系我食药丸有呢、這个有好多人拍紧。 系，唔系但系意思话冇啲 讲 法 咯。 点菜揿个掣，跟住都要送啲嘢咁，咦咁啊即系弹出嚟嘛。 出嚟啊嘛，咦咁冇系咪？系咯，冇啊。 冇啊，系煮咁啲人捧出嚟，顶多搵咗机械台出嚟嘅。 咁啊，故事入边嘅小飞侠同叮当已经系诞生咗，我哋现实有冇咧？ 暂时未有。 未有啦，系咪？咁所以呢个喺个设定上咧，其实系要拉翻近少少。如果做一啲近未来设计啊， 唔系叮当就九啊几年先出嚟。 我叮当未啊？我小飞侠出 九啊几年后， 小飞侠出咗世噶啦。 唔知有冇多都系过晒嘅， 过晒啦，系咯。咁样咯。咁啊，千年女王嘅原著入面嘅1999年已经飞天车啦。 哦，咁你超时空啊，同埋北斗之拳咯，核爆咗之后，喺1999年噶嘛。 哦，超时空就系因为执咗超种要塞啊嘛，咁啲科技咪有啲外星人帮嘢咯。 系。 咁但系千年女王就唔系讲紧外星，佢讲地球已经系啲人飞天车啊嘛。咁但系佢嘅电视版就好聪明，将佢变翻咗个现实世界。即係我係講呢樣嘢啫，即係當你寫一個唔係咁遠嘅未來嘅時候，你唔好太離譜，即係咁樣。 嗯， 咁樣。咁呢套係有少少好似過咗少少，呢度弱勢器官係嘛？ 係。 咁整體呢套嘢好唔好睇啊？咁其實， 哦，咁整體嚟講都 OK 嘅，日本動畫即係、okay. 玩呢啲題材。 咁但係最尾男主角好似阿馬明咁樣，好似認同咗個壞人咁，怎樣？ 哦，係啊， 個壞人。咁、啊、算即係或者好似頭先嗰套啦，嗰套咩 Top Secret 咁，係咪？ 係。 即係好似佢變埋嗰樣嘢咁其實係咪得唔得呢呢、這個又 呢、個我就覺得唔係幾得 㗎。就唔係幾得下。 咁最尾認同咗佢接手嚟做佢。係呀係呀，佢咪將佢嗰樣嘢即係轉咗，即係佢就話特登唔用英文嘅。咁你咪可以即係啲淨係用英即係即係識英文嗰啲人就冇事啦，你當係咁。咁但係佢最後尾就直情係用英文咁樣係全國廣播咁係喺個聽證會嗰度講囉。咁可能真係全美國賴嘢。 即係你只係突然間講英文頭先講日文嘅。 我咁唔係。佢都係用日文講嘅，應該。 哦，咁樣啊。係咯。咁啊，算啦嚇，大家嚇翻去睇翻十年前嗰度《蘭花劫》啊，可能嗰啲劇情仲更加好。 係。 啊，越味啊，欣賞啊呢度。唔係我講真嘅，真係嘅。係。有人話係重本清張嘅類型嘅推理故事嚟嘅。 嗯。 係。咁當然我又睇咗少少。即係好耐咗十年前，我又唔係覺得好推理故事 ，OK？ 等有時間先講啊，《蘭花劫》係拍個系列出嚟啦，我希望佢可以《蘭花系》啊嘛，係，好，咁啊點啊？這個戲交代完啦， 我都差唔多啦，因為我又冇睇過小説又咁係咯，我都係淨係睇咗套戲嘅。 嗯，即係但係如果你話，求其睇下 action 啦，所以睇下啲軍事嗰啲嘢佢又俾到嘅。你話佢啲打都做得唔差嘅， 係 咪？ 係佢打嗰度都即係唔會好似啲普通日本嗰啲戲咁咧，你平時打咧會好好流啊，即係啲槍戰嗰啲係冇乜即係冇乜實感啊嘛。 即係佢好有實感嘅。 係，佢都算係做得好嘅，幾有特種部隊啊嗰啲感覺。 OK， 咪呢方面啦。OK， 咁但係你話後面嗰啲咁嘅理念就即係好似 bullshit 咗少少啦，係咪？ 嚇，我覺得怪一啲啊。 OK， 即係同阿福井啊嗰啲啊壓井手嗰啲啦， 係嘛？同埋嗰啲文戲其實都幾多嘅嚇，如果你唔中意睇文戲嘅話，咁你都小心啲啊。 係咩？佔咗幾多度啊？ 我諗都一半到啦。 止唔止啊？你好似話六成以上嘅喎。 哦，咁應該一半到啦。 一半到，咁另一半咧？ 另一半啊？打同埋呢個有啲溝女咯。 打佔咗幾多咧？重點係？ 打佔咗五分一至五分二咯， 有冇咁多啊？ 嚇，都有嘅， 都有。OK， 咁好啲，係啦。好，咁啊有興趣咪睇咯，係咯。咁啊睇下大家點處理故事啦。即係如果即係唔係嘅，即係而家啲人咧唔知點解好中意睇呢啲咧，係咁拋書包嘅故仔嘅。 嚇，所以先會走出嚟 咯。係 咯，即係 唔明就係勁啊！ 唔明就係勁，係啦。同埋嗰堆嘢廢噏咁。即係同埋佢自己老作嘅咁樣嚇，就冇乜意思嘅，但係嗰堆嘢有嚇。 係， 即係佢會唔會一大堆嘢，可能佢就炒咗擺咗落去，但係同個故仔冇關喎。 嗯， 即係同個故仔推進冇關喎，佢係後面好多嘢咁擺咗出嚟，話咁。 佢只係一啲設定上嘅一啲嘅 個背景擺一啲咁嘅設定，或者咩好大。舊嘢擺喺後面咯。 有人講話 Unicorn 其實係咁噶嘛，個小説佢話其實哇，小好多啊，佢有好多呢啲嘢，咁好有多呢啲嘢就好咩？ 唔知啊，我咪成日覺得睇而家佢寫親，即係而家日本好最興啊，佢做出呢啲古仔咁係好多嘢啊，但係同個古仔冇影響嘅。我唔睇嗰堆嘢，個古仔都咁行噶啦。嚇！ 咪即係達文西文馬 ，OK？ 入對個係咪啊？嗰個咩羅浮宮係嘛嗰條？ 係。 作幅名畫喺度講佢嘅歷史同乜嘢？喂，你關唔關件案啫？唔關，行過同你講下啫。 吓 ，即系我跳十成个 chapter 都得啦，如果咁样。 唔知啊，即系我无端睇个古仔，佢摆咗本字典喺度。 吓， 即系同我古仔冇关系，就系一本字典啊佢。我唔 系 学英文，唔系产字。 西嘅咧，唔系。咁你讲嚟做咩？我冇行过，讲下。唔该啦，即系你咪抛书包咯，即系好似你哇好有认识啊，对古画咁样。唔该啦。你講返啲關事嘅嘢啦，唔係即係如果你論故事呢要講關事嘅嘢嘅。 咁即係咗一個故仔唔係幾關咗故仔事嗰嘅。 最緊要係你個故仔條橋呀唔通呀。呢個好緊要嘅，你故仔條橋係唔通呢，你搵其他嘢你咪即係有啲講慢呀，畫個工作落到走晒樣，佢咪用一千條線呀，即係咁度打嗰啲風位呀，係咁度打嗰啲掃描嗰啲線呢，即想補救翻，其實你畫得靚，你兩筆就畫到個人好靚噶啦。 嗯。 嚇，唔使咁多嘢嘅，就是、因為你唔得，所以你先用一千條線去遮頭啊嘛。 嗯。 我就係咁睇啊。 咪對咯，而家成日都，我本身個古仔冇乜特別啊，或者我冇乜嘢冇啊，咁我咪將啲嘢係咁塞落去，好多嘢咁懟落去，跟住好大啊，好即係睇上嚟。好巨好巨啊，做到壮观啊咁，跟住但係其实我冇乜关系喎。 佢务求喺嗰个资讯量嗰度去其实佢整爆你机啊嘛。 係啊，跟住啲人睇到咪觉得哇好多资讯好劲啊，好多料咁样。 睇到你轻咗机啊，你明唔明啊？ 係啊。 即係你都顶唔顺嗰个资讯量，哇咁咪劲啦，咁系劲咩？咁你咪真係你俾人 hack 緊。咁咩劲啫？垃圾電郵嚟嘅啫嘛，其實等於係嘛？ 啊，懟爆咗我 email 喎。 哦，咁勁咩？有咩咁勁啫？即係其實你故事係要簡潔易明先好嘅。 嗯。 係好複雜 嘅。佢 send 一大扎 email， 全部都係廢嘅，要喺入邊揾啲關事嘅。 如果你複雜但係 make sense 嘅都勁，咁但係你複雜但係唔 make sense 嘅，係一堆多餘嘅嘢。 唔係，即係都唔關事喎，成日都。就算佢冇話。即係冇話係咩嘅，咁最緊唔關事，我哋覺得佢有啲資訊嗰啲彈過嚟。 啊，做咩事啫？噏啲咪俾我聽做咩啫？我唔需要知嘅喎呢啲。 唔係同古仔或者佢嗰個發展冇影響喎，真 係。即係睇卡布圖嘛，教你點樣煮餸啊！用咗半套時間講點樣煮個美餸啊！佢都冇係咪？ 冇啊！ 冇十二道風味啊！你喺卡布堂啊？ 冇係。 係咯，神探膠又冇同你上翻幾堂 cam lab 啊 ，physics 啦，係嘛？大佬，即係你咁樣係渣啊，反而係啊。咁啊唔知啦，唉，咁啊各各睇啦 ，OK。咁我冇睇喎，佢有文字嘅作品，的確嚇。咁啊睇下啦 ，OK。咁但如果你係論個影像作品咧，咁就咁聽阿新年講，而家咁樣講，咁師姐我哋都有睇翻啊嘛。其實我哋覺得係有啲堆砌嘅。 嗯， 系啊，當然有人就話，誒、哎、嗰、那個動畫版做得唔好啫咁，但係佢本身個意念堆砌啊嘛，咁個意念因為係佢個原著有啦啩， 嚇，嗯， 係咯，咁 anyway 啦，咁啊，唉，講到咁勁啊，大家都要睇下嘅，係咯，好啦，咁啊講落去啊，咁呢個喂，咁有咩關係咧？頭先話講飛碟嘅，有咩關係同係咪嗰只咁嘅嗰只咁嘅 飛天 keyboard？ 飛天 keyboard 啊嘛，咁啊有另一套就戲啦嚇，就係 Ridley Scott 監製嗰套啊，《鳳凰城怪光》啊，我暫時叫，我唔知佢有冇中文做過，有冇台灣有冇做，咁啊就咁叫 Phoenix Forgotten 啊。咁其實基本上咧，佢呢套嘢就係玩又係 Bear Witch Project 咁去，即係紀錄片式咁啦，即係假紀錄片式咁啦。咁但係我覺得佢聰明嘅地方咧，佢就係佢唔係咧執到一餅帶，跟住係咁影翻個餅帶俾你睇啊。 係。 咁以前咧，其實嗱講鬼嗰啲就好多套啊，但你話咦有冇講嗰啲唔係鬼有嘅？之前咪有一套唔知叫 Apollo 唔知幾多天話？係 唔記得 ？Fifteen 好似係 係咪啊？即係總之係冇嘅，嗰、那個 mission 係冇嘅 ，OK 現實上 OK 嚇、啊，當然有人話其實有啦 ，OK 咁但就有個即係冇曝光嘅 mission 就再上月球咁樣嘅，咁啊成段片咪就影佢哋上月球，跟住遇到嗰啲石頭會喐噶嘛。 臨尾啲石頭係有得喐 噶嘛。咁嗰啲就唔得啦，好失敗啊，因為佢就係全程啊影住佢哋，跟住咧全程冇嘢做就影佢哋大個陣，影佢哋啲日常生活起居嘅，好中意係咁嘅。咁呢啲咧我都唔係咁 buy 嘅，即係話你一套半套係咁唔出奇，但係你睇多兩套唔好睇。咦，今次呢套咧好聰明地咧，佢唔係咁嘅。佢咧反而喺現代咧，就原來就係失蹤者裏面嘅其中一個人，即係個男仔，即係揸機，主要揸機嗰個妹啊，而家大個咗啦，咁而家都唔後生噶啦，咁佢就反而想追查翻咧，呢、這個咪差唔多二十年前啦，係咪？鳳凰城怪光幾耐之前？好似九幾年啊，唔記得真係九幾啊？ 係都成廿年前啦， 係嘛？即係差唔多廿年前啦。 如果你話九七嘅話，咪廿年前啦。 啊九七啊九七啊，佢話一九 九七係 三月十三號發生嘅，係你好 exact 嘅講啲嘢嚇。 係過廿年啦，廿年定幾個月啦。 即係講現實喎、啊，即係真係出現咗鳳凰城咧、嗯，即係附近出現咗一啲怪光。咁嗰時佢哋影咗出嚟喎，電視即係電視新聞啊影。咁就係有一排咁嘅嘢，好似砌咗嗰啲狐狸標型咁嘅嘢出嚟嘅。 係V型啊嘛。 係一個點一個點咁嘅啫。咁到底佢係嗰啲點，即係好似排成咗咁嘅陣咧？就其實佢係隻好巨大嘅太空船咧，就唔知道，因為係好黑嘅嗰啲嚇。咁呢個的確都好出名嘅一個事，一個 UFO 嘅事件啦。咁但係呢個古仔當然佢就唔係講嗰啲就冇得查嘅嗰、那個怪光。咁就話咩？就話呢啲咁嘅友仔咧，就夠好鬼大膽咧，走去想去即係睇下呢啲係咩嚟。咁佢話就揸埋啲機咁啊，深入咗佢哋嗰個喺嗰度附近一啲嘅，即係佢去咗啲郊區地方啦，咁啊甚至有啲好荒山嘅地方咧，佢哋想睇下呢啲光係咩嚟。咁結果咧就失蹤咗啊，有三個人。咁呢個就當然故事入邊講啦。咁周圍亦都喺即係新聞啊嗰啲，咁周圍後來即係第二朝天啲人周圍去搜索都揾唔到嘅，成人間消失。咁直至而家都係冇嘅。咁佢就講而家咧就講阿妹咧就。我都唔記得佢係佢自己係咪記者，但係佢都叫有幾個人咁，咁就不斷去即係做去訪問一啲 UFO 專家啊，或者當時一啲嘅人啊咩，咁佢係用一個咁嘅形式去做，咁而佢有時影嗰啲係硬照嚟嘅啫，即係佢真係好似一個真係紀錄片咁樣去拍嘅，就唔係話播翻執咗餅帶，播翻執餅帶嗰啲嗰個形式叫 fan footage 啊，咁就成套戲就係播個餅帶，唔係呢只，嗰只通常做鬼戲比較適合嘅。佢呢只咧就扮呢啲叫做 mockumentary 啦，即係叫做即係假紀錄片，咁啊就真係一路好似紀錄片咁樣去講翻嗰日啲嘢啊，咁就訪問翻啲人對呢件事有咩睇法咁樣，咁啊就慢慢組織翻成件事出嚟，咁反而咧我係覺得係咁嘅有趣喎。咁而佢揾嚟嗰三，佢即係其實真係當事人即係失蹤就係得三個嘅，即係佢唔會話即係得陣就死咁個人一種，唔係玩呢種嘅。咁佢反而咧你一路好想知道咧，佢其實點解會失蹤？咁總之佢最後咧就俾佢揾到 當時佢哋有一架錄影機就喺學校借翻嚟，佢哋學生嚟嘅啫，中學生嚟嘅啫當時。咁原來學校借咗部機出嚟，後屘有嗰部機會揾翻嘅，喺呢度後屘。咁就話嗰部機已經發曬霧，咁就叫開揾得翻個名底，啲名底就錄影咗個真相。咁而軍部咧後屘叫佢哋一定唔可以公開嘅。咁最後就真係俾佢影到係真係飛碟嘅。咁啊，當然佢 free 肥嚟嘅啫，呢啲咪 after effect 都做到噶啦，呢啲咁嘅特效帶喺屋企。咁其實佢哋因為一路都講咧，好奇怪就呢班人咧，其實佢哋有啲係教會度識嘅喎，即係佢係有宗教味嘅呢套戲。咁就話呢個有兩個男仔一個女仔，咁成日啲人就估係咪佢哋因為情殺啊，即係咪兩個其實爭個女，所以有啲嘢發生咗咁樣咧？咁有人咁估嘅。咁所以一路咧其實係一個查案嘅，你會覺得其實可能唔關飛碟事嘅，可能係佢哋啲人嘅問題，或者佢哋遇到啲人即係殺咗佢哋之類咁。咁你一路都估一啲唔同嘅嘢，但係我唔係嘅，最後你睇到原來個真相，佢哋真係遇到飛碟。咁而家飛碟係點樣嘅咧？咁其實係佢哋一路嗰個女仔啊，就喺開頭有講過，就係話呢個以西結書入邊咧，咁就係呢個先知咧，就見到呢個神顯現嘅時候咧，咁啊側邊係有幾個好奇怪嘅物體出現喎。咁呢個就係叫以西結之輪啊。咁其實就係環中有環嘅一個好怪嘅嘢，形容唔到咁怪嘅嘢嚟嘅。咁試過當然有人去將佢整咗出嚟啦。咁其實就係一個太空船咁嘅樣。咁好多人都話咧，其實係咪其實先知見到嘅係咪 UFO 咧？唔係。咁呢個女仔都咁講嘅，佢話會唔會神其實係外星人咧？咁佢即係佢哋自己喺度傾偈嗰陣又咁講過。咁亦都係影過呢、這、一個即係、當然個聖經入面嗰個嘅插圖啦。咁嗰個插圖當然會唔似 UFO 嘅。咁但係佢都係一個環套一個環咁嘅樣喎。咁但係最尾嘅 UFO 係點樣嘅咧？就係咁嘅樣。其實就係一個中間係發光嘅，就係、是、側邊係有好多環喺度亂咁轉嘅。即係其實就好似佢哋而家成日玩嗰啲時光機啊， 係 一個環咁噶嘛。但係啲環咧係不規則咁喺度轉喎。互相係啊，就係咁嘅樣。咁最尾佢哋係類似俾嗰啲嗱，到底佢係俾嗰啲嘢捉咗啊，定係其實因為嗰啲嘢喺上面，因為佢係反重力噶嘛，因為佢 消滅咗， 即係佢哋反而反重力咁，咪飛咗上。 係。 咁因為咧嗰個真係揸機嗰個男仔係最後嗰、那個，即係佢兩個 friend 都冇咗啦，睇住服咁樣。咁佢又匿咗一架啲好似，即係佢俾佢揾到一間唔知屋仔定唔知啲涼車咁嘅嘢，避咗入去嘅。咁但係嗰個嘢都俾佢成個扯咗個頂都扯咗上，同埋見到啲水都向上流嘅。咁即係好明顯，其實係有個反重力嘅現象嘅。其實嗰陣，咁當然後屘佢都吸咗上啦。咁呢個係咪就係嗰個女仔初講話即係個神有時會帶咗人走噶嘛？咁其實係咪就係咁？其實佢就係將呢個宗教呢樣嘢同呢個老劫啦，即係外星老劫呢樣嘢咧，去攞埋一齊嚟玩。咁所以有啲人覺得呢套戲好，但係啲人唔中意呢套戲嘅，覺得咁，但係中意嗰啲人就覺得呢套戲好聰明咧，將 X file 呢樣嘢就同呢個咁嘅 Bad Witch Project 呢就拍法咧，就去結合。咁中意嗰人咧，覺得呢套嘢唔錯喎，拍得嚇呢套鳳凰城呢套啊，Phoenix Forgotten。咁所以呢套如果大家北美嘅觀眾，如果你附近戲院仲有做，我你可以睇下，我覺得咁樣咯，咁至於呢個嘅咁宗教同呢、這個外星或者科幻嘅撈埋咁，咁呢個係咪就係好符合香港人嘅口味 咧？容易入口啲啊，係啊， 唔係班觀眾，好符合嗰班神棍嘅口味。 俾佢解到啊！ 哦，唔係啊！佢哋仲自己係話咩預言 UFO 即係而家係變咗仙姑啊！係啊，有啲俾人捉咗之後，而家通咗靈啊嘛，通靈少婦啦，唔係少女啦，係咯，好犀利嘅喎，係咯， 唉，都唔知啊！而家好似係中意咁樣講喎，唔係啊，多數都。 哦，咁講真嗰句啊，咁你無端端幾廿歲，你點樣 claim 自己突然間有能力啫？ 係。 咁你一係就話琴日佛祖顯靈啊、觀音啊咩之類啦，唔好理佢，無生老母乜都得嘅，係啦 ，OK。咁而家你就去坐下嘅九宮真人啊嘛，係咪？ 嗯。 一定要揾啲嘢噏㗎嚇，或者你係咩金蟬子嚇、托世咁樣，即係你哋揾樣嘢去確立自己嗰個權威啊嘛。咁啊，現實就冇啦，又冇學位，又冇係咪？ 係唔好啊！ 有學位都 冇得考，係 有學位你都唔做到仙姑㗎，係咪？ 係冇一樣考仙姑啊！冇考個牌翻嚟冇。 蟹肉爬仙姑又或者有得考，係。咁啊， 即係呢啲咁嘅神通嘅嘢就係你話係就係㗎嘛，有咩好得過係嘛？咁新派啲嗰啲咪話係外星人俾佢嘅咯。 嗯， 咪話即係可能上個飛碟啊，啲外星人唔知俾咗啲咩外星信息佢啊，跟住又唔知開咗佢啲乜嘢啊，咁咪啊而家好犀利啊，可以預知過去未來啊咁之類啦。咁啊都有啊，香港都有啊，講緊嚇。 係改造人喎。 即係外國多啲事啦，呢啲係咪？係咪？都好多啲咁嘅飛碟教啊，呢咁嘅嘢係嘛？ 係。 咁啊，香港而家都有呢啲，咁啊都竟然有人信嘅。 嗯， 都幾荒誕嘅，我覺得都咁啊，咁呢個正好就係啱啱講翻，就啱做完咗嘅通靈少女啊。 係。 我哋唔係斷咗個話題有關嘅，一路同頭先一路楞緊嘅而家 ，OK？ 唔係同嗰個鳳凰城冇關嘅。好，咁呢個通靈少女都關乜關？因為咧，佢最尾嗰兩集就終於解明咗成套劇嘅意圖。咁你開頭睇頭嗰幾集就擺到明係道人迷信啦，呢套劇係嘛？講埋啲咩宮廟嘢，又通靈，又幫人哋嚇睇下啲人嚇，睇下佢有冇死到嗰失蹤嘅人係嘛？又幫佢問下個先人嚇，啊啲遺產點樣啊嗰啲咁樣嚇。咁好啦，咁去到最尾嗰兩集，佢就當然啦，係佢主線就係講翻女主角要面對自己嘅嚇，即係你幫人哋通就通咗咁多啦嚇，咁最尾咧講埋啦，其實都做完咗，咁啊到佢個男朋友仔就死咗。因為個車禍，咁結果要佢自己去通，但係佢通唔到啊！一路都冇辦法揾到呢個人嘅，冇啊，冇出現啊！嚇，咁佢哋後屘就唯有即係去實現佢哋嗰個咁嘅話劇嚟，佢真係叫做完成咗最後願望。咁佢係呃佢喎，嗰班咁嘅話劇寫啲人咧就話佢同佢通到，但其實佢冇通到嘅。咁啊就話佢遺願就叫佢哋完成埋個話劇。咁但係佢話冇咗個男主角點樣做？咁啊仙姑自己做個男主角。 反串 咁啊！但系嗰个唔系重点嘅，个重点就系佢里边咧讲咗啲好重要嘅嘢俾你听。咁第一就系一个其实呢个佢系应该系反映翻嗰个原本嗰、那个即系嗰个古仔个主角啦吓。其实原本个真人咧，即系呢个索菲亚啦，即系佢就话其实叫人唔好迷信。 嗯。 即系佢以前就搞呢啲嘢，但系佢而家叫你唔好迷信。即呢啲嘢其實係啊，同埋好得意呢套戲用咗好奇怪嘅方法去講呢樣嘢嘅喎，佢唔係就咁叫你唔好迷信嘅。咁呢個男主角咧，個老豆就話咩去咗做無國界就唔翻嚟啊嘛，咁結果個男仔死咗，佢就真係叫咗翻嚟，咁啊遇到呢一個仙姑，咁同佢講，我仔同我講你有超能力， 係， 咁個仙姑話呢啲超能力係冇用嘅，咁同埋好似有講話真正嘅超能力就係點樣面對死亡啊嘛，唔係通靈。咁佢用超能力去形容自己呢種能力喎，原來佢唔係咩仙姑嚟喎。咁同埋你加埋你聽下個索菲亞自己嘅一啲嘅自白嘅口述呢，佢話其實佢根本就唔識得乜嘢幫人哋咩占卜呀咩舞嘅，醫病更加唔識，佢只係見到嗰啲嘢，佢唯一嘅能力就係咁多，佢從即係細眼係陰陽眼啦，佢所謂就見到呢啲靈界嘅物體，但佢話嗰啲唔係鬼嚟喎，因為佢原來呢而家已經唔再信呢啲嘢嘅。佢而家轉咗就係信伊斯蘭教嘅。佢話佢唔信前世今生，佢話嗰啲其實唔係鬼嚟嘅。其實係啲精靈咁嘅嘢嚟嘅。即係邪靈嚟啦，其實係咁講。其實唔係真係嗰啲死咗啲人嚟嘅。即係起碼喺佢嘅理解入面。但係有嘅，係有呢啲怪嘢嘅。有啲咩怪嘢喺我哋周圍嘅。咁但係呢佢就話呢啲嘢原來好煩嘅。佢一般人唔知點解好想見到，佢好唔想見到嘅，因為啲嘢成日嚟揾佢，即人又揾佢幫忙，啲人揾佢幫忙，好煩。結果佢就話唔想再煩啦。嗱，總之最煩就唔止係呢啲啦，就係、是、啲人為咗錢啦，嗰啲公廟之間嘅鬥爭啦，根本佢就只不過以為咁樣咧可以幫到下人，通過咁樣去就算其實咧我唔係真係通到啲乜嘢或者預測啲乜嘢，我都可以心理上安慰到一啲即係死者嘅家屬，即係佢咁諗，但結果唔係。結果好失望，就係個個都係為錢嚟問嘢嘅人，亦都好多係為錢，就為咗知道啲遺產點分配啊，啲風水點樣擺會，即係先嚟到，都冇關心過嗰、那個即係死者嘅，即係佢覺得好失望嘅，即係嗰班人嗰啲態度。咁當然佢啲公廟自己嗰啲鬥爭更加恐怖嘅，你覺得即係佢話係恐怖過鬼啊， 鬼冇咁恐怖係嘛？係咯，鬼好簡單嘅啫。咪扮下吊頸啊，嚇下你啊，好低 B 喎啲鬼，嚟去都幾招嘅啫。可能你未見過，你都嚇親咯。當你日日見，你冇第二招嘅咧。你抄下貞子都電視爬出嚟啊，大佬，嚇點解成日吊頸？唔恐怖，啲睇到悶啊，睇係啊，咩甩咗個頭啊，咩三一咁啫嘛，合體合分體係嘛，冇乜特別啦、啊。即係你對佢哋日日見啲人嚟講，碎料啊呢啲，一啲都唔得人驚。唔係因為佢知道就係變出嚟嘅啫嘛，呢個真嘅咩？即係佢，即係你當佢特技，特技嚟嘅啫。OK， 你唔需要做咩，即係要搞搞震咁成日喺度啊。咁變咗，原來佢哋講翻出嚟咧，即係呢個戲啊，呢、這個劇啊，佢就話俾你聽，原來呢啲係文係個台灣嘅本土文化，佢理解一個超能力者，佢哋將佢叫佢仙姑。原來佢唔係由個宗教嚟衍生出嚟嘅，佢從來都有呢種能力，佢出世就有，即係其實可能佢係 X 教授嘅咁，即係你明唔明 ？X Man 嚟嘅，咁你如果 X Man 生喺台灣，咁你就會變咗神仙㗎，仙姑啊，或者唔知啲咩仙啊咁樣，咁可能你喺另一個國家又唔知變咗啲乜嘢嘅，可能你喺印度咁，你咪變咗嗰啲神咁咯，去當你係係咯，但其實唔係，其實原來佢哋係超能力者嚟嘅，嗱呢套劇佢自己講嘅係超能力。唔係咩神通嚟嘅，佢亦都唔識占卜嘅，就 OK， 所以佢哋成日問埋啲嘢，其實無厘頭嘅，佢根本答唔到佢哋嘅，咁變咗咧，唔係即係佢答到佢嗰啲，咪就可能會通過嗰啲咁嘅鬼，嗰啲咪得咯。 即係佢真係睇，即係真係見到嗰啲嘢。 唔係，同埋嗰啲多數係過去嘅嘢啊，過去嘅嘢，唔係未來嘅嘢，即係已經發生咗嘅嘢。占卜咧唔 work 嘅。系啊，咁但系嗰啲人唔理你噶嘛，哇！你识通灵喎，咁你乜都识啦，系咪？ 系成日叫俾落彩 number 吓， 系咯，唔系可能应该你识整电视机啊，整车啊，觉得系嘛？ 系， 即系你乜都识噶嘛，应该系嘛？即系佢觉得，佢都唔关事嘅，即系啲人 expect 你好似好劲咁，但系其实佢话佢乜都唔知道，佢哋净系见到嗰啲嘢啫嘛，咁你咁讲唔系咁讲？佢哋讲真定讲假我都唔知噶，我就系咁啦，即系其实佢系 CBPO 嚟嘅咋，你谂真啲。佢係個翻譯，佢話佢其實好似個翻譯咁嘅啫。其實佢唔識嘅啲嘢嘅啫。咁佢咁講 ，OK。咁所以佢後屘都想脱離呢一個圈子，即係脱離咗啦。佢好成功。咁啊，咁好啦。咁所以佢呢套劇其實佢都講翻呢樣嘢，就話原來你以為呢套戲係帶你入去道你嘅迷信，係咪啊？哇！你講呢啲仲咪道人迷信？ 啊！ 又仙姑又通靈，原來佢唔係，佢係先同你介紹你呢一個咁嘅文化。佢係文化嚟嘅，佢唔係話係宗教嚟。咁裏面佢都咧不忘咧去顯現俾你睇咧，呢啲師傅啊，呢啲其實都係揾銀嘅，好明顯嘅。佢嗰個老師啊啲係為咗間廟嘅運作啊咁嘅，講到出嚟。 生意佬咁啊。 生意佬 exactly 生意佬啊，咩睇風水又好，咩全部都係即係錢嘅啫。咁佢係好明顯話呢樣嘢俾你聽。咁到最尾嗰兩集，甚至佢出現呢、這個天主教定唔知基督教嘅儀式。咁即係佢有啲竟然出現第二啲宗教嘅，唔係就係得呢一個宗教。咁原來佢呢樣嘢都係超越咗佢自己個宗教嘅存在嘅，唔係就限於喺宮廟度嘅。咁佢試過喺佢嗰個送殯嗰度咧，嘗試去通靈，但係唔 work 啦。嗰次因為佢嗰個男友仔冇出現，咁啊，咁但原來都可以嘅咩？即係嗰度我唔知係咪教堂嚟喎，因為佢有個十字架嘅喎。咁係咪對於一般嗰啲送殯嘅地方都有嘅？我唔好清楚台灣係點啊。咁啊，就好奇怪喎，點解佢喺個教堂度通靈？係咯，咁當然啦，嗰啲家屬自己講明係信耶穌嘅喎，點解佢會叫佢幫佢通靈嘅咧？咁同埋呢一個男主角其實佢個墓啊都寫住乜乜弟兄咁，即係話其實佢都係信耶穌嘅喎。好奇怪啊，所以係啊，咁所以其實佢，我覺得佢專登咁寫嘅，佢就其實呢樣嘢係超越咗嘅，即係其實唔係宗教咯，佢根本就唔係宗教，佢係一個超能力者啊！再講多次，佢係一個超能力者。 但係啲人睇完話因為。唔知信天主教基督教所以通唔到喎。 佢唔係佢唔識睇，佢講明㗎，佢係講明嘅一個超能力嚟嘅。OK， 佢專登同嗰個錄音個老豆講咗一場咁嘅戲。咁其實佢最尾個故事就係帶翻出嚟，等你由個迷信帶翻出嚟，佢唔好去迷信啦。佢自己都想離開呢樣嘢，就講呢樣嘢嘅。咁同埋佢呢個都唔係最犀利嘅，最犀利就係、是。喂，咁你成日講神講鬼，講神講鬼，咁同埋係咪佢好似一般嘅戲咁俗套就係話？整死個角色咁咪帶嚟高潮，你初初以為係， 即係以為係嗰啲一般嗰啲高達啊、富野啊，最中意玩嗰啲嘢，原來唔係。佢整死個男主角咧，原來有嘢想講，就係話咧，原來死亡咧唔一定係悲哀嘅。 嗯。 嚇！即係你有冇能力去面對死亡咧？即係當然佢當事人又好，但佢有講喎，當事人咁咪就包括嗰個議員個老婆啦，佢自己面對死亡啦。咁你身邊唔捨得佢死就係、是、個議員啦。咁跟住個仙姑又突然間個男朋友仔死咗，咁佢又唔知點面對啦，又覺得自己成日去，即係好似我成日要喺個公廟度去幫人做呢嘢做呢啲嘢，我自己都幫唔到自己。到我自己想見一個死咗我想見嘅人，我又見唔到。咁佢曾經想放棄，咁但係放棄嗰陣嗰個之前嗰個細路仔又走翻出嚟，又話我而家唔再介意個爸爸媽媽離婚啦，咁我只要而家佢入咗棒球隊，咁我每次比賽都會嚟睇我嘅，咁佢仲安慰翻呢個仙姑轉頭，咁但係呢度又有個伏線就係同佢後屘即係打棒球有關係啦，即係其實佢呢啲全部係好輕咁樣加落去嘅啫喎，好嘢啊，佢唔係好重㗎，即係你要自己慢慢 depth 嗰個關係㗎。即係同佢後來啊，佢後來嗰個人生啊，即係佢脫離咗呢個宮廟啊，唔再信呢啲嘢，咁同埋變咗打棒球，佢全部呢啲嘢有翻曬喺度，但係一個伏線咁咯，咁樣咯，咁變咗佢最尾就係超脫咗，就係覺得唔係死一定係悲哀咯，即係嗰個男仔都係叫佢哋要笑啊，咁其實冇乜嘢啊，如果死咗佢好自由啊，即係唔使為佢死難過啊呢啲。咁你其實你個宗教最緊要就係你令到人可以看破生死㗎嘛，即係你真正正嘅宗教係咁㗎。而唔係。 因為有個過程嚟㗎嘛。 唔係即係唔係去謀財呀。 係。 即係你嗰幾大宗教啦 ,ok, 其實你我唔理佛教嘅信耶穌咩都好。其實 個原意囉。 原意你係要看破成個人生㗎嘛，即係你點樣嚟點樣去，其實去都係其中一個過程，而呢件事唔係一件悲慘嘅事嚟嘅。唔係你點面對死亡？啲人好難嘅面對死亡，自己面對又好難面對，留喺度嘅人又好難面對。佢最尾係講呢樣嘢喎，竟然係仲要講得好好喎。 嗯， 即係嗰個議員諗住自己啊咁大權力又有錢，我係咪可以我老婆唔使死？咁你根本覺得冇可能咧。咁你老婆已經係 cancer 末期，但係佢死都要啲醫生救翻，唔救翻我整死你個醫院。佢嗰個咁惡嘅喎。咁你去咗一個廟度，初初以為懶虔誠咁，咁你救唔到我老婆有咩用啊？我舉咁多錢俾你做咩咁？即係佢以為自己大曬，但係到佢真係最後冇辦法啦。咁佢咪又表演咗一場上身啊嘛？但係我覺得嗰場係做戲嘅， 嗯， 係，咪做翻嗰場即係上身啊嘛？咩九天玄女，我覺得佢扮嘅啫，應該係，應該係扮啦。咁佢咪教訓咗一輪啊嘛？話即係你未住生先住死，即係你根本就唔，即係你人你都未做好啊！你講咩啫？ 嗯， 系嘛？咁佢最尾就同佢讲，其实你一最需要嘅唔系呢个仙姑啊，即系佢老婆最需要系呢个老公啊，系叫佢陪佢走埋最后嘅日子先系最重要。咁后屘呢个人都看破咗嘅，我唔知佢仲有冇真系选议员啦。总之后屘就日日陪住呢个老婆，反而佢变咗好开心。嗰个老婆亦都反而唔使再受苦啊，即系佢成日一大佬，佢应该喺医院疗养，唔系日日走出嚟啊。 佢系咁推嚟推 去，系啊，咁变咗佢最尾系每一个角色，佢系讲翻佢点样去面对翻死亡呢件事，或者佢身边走嘅人，咁啊几好喎、啊、呢、這个古仔，其实佢好简单六集，其实他竟然讲咗一个都几深嘅话题，而唔系一般嘅剧会触及得到嘅。 嗯， 系啊，咁你以为佢系好肤浅咁啊，讲下神讲下鬼吓，讲下爱情咁，唉啲咩唔系，原来唔系一个好深嘅一個話題嚟嘅，咁其實即係我諗你 HBO 咪就係睇到呢樣嘢囉，呢度唔係一個單純嘅偶像劇囉，即係佢哋都話呢個係偶像劇嚟嘅啫，其實， 嗯， 咁因為佢做嗰啲人都係 嚇，係， 係啦，即係我哋唔識啫，係嘛，咁佢可能台灣好紅㗎嘛，係嘛， 嗯， 咁唔係一個單純偶像劇囉，係有個人生嘅一個討論啊，生死嘅一個討論，咁其實好幾深嘅哲學啊，甚至話係一啲。咁甚至乎科幻啦，即系哦，原来佢系超能力者嚟嘅。 嗯。 咁但系佢净系讲嗰两句嘅啫，佢又冇话点样好强调呢样嘢。原来佢自己觉得自己唔系咩仙姑，佢系超能力者。 嗯。 系啊。咁当然呢套剧啊，仲会下一季就睇下即系佢哋点样安排啦。不过我觉得其实 有可能有人搞唔好嘅，即係你其實你個古仔要講嘅嘢講曬 嘅。係，因為其實好似好多都係佢原本諗咗個架構已經完美，跟住臨尾又要再續嘅話，又要再諗，咁反而係破咗佢之前諗喎。 係。 嗰樣嘢咯，即係佢嗰個理念可能破咗，佢又要續落去咁樣嘅。 下一輯講就啲嘢啦，變身啦，不如。係嘛？終於 變翻索女嗰個狀態啦。 嚇咩啊？哦， 變翻索女嗰個狀態。 佢變身嗰陣咪變翻靚咯。 系啊， 心口打咗个大窟窿咁啊！嗰件佢魔法 有心形喺个啱喺个心口度， 系 QD Honey 咯， 系啊， 变嗰个样啊，即系用嗰粒陨石嚟变啊， 系 用嗰粒陨石颈链嘅嘛，系用陨石嘅力量变身啊！下一集啊，下一集啊，终于可以变身啊，拍得第啲嘢出嚟啦， 系冇啊，都系咁啊！如果要再续嘅话，可能要谂第啲嘢快中水啊。 好似我之前讲咁样咩拍呢、這个公庙版溏心风暴嗰啲啊？ 咩啊？ 即系公庙版溏心风暴嗰啲啊？系个公庙点样斗争公心计啊？定系叫？ 哦，咁嗰个就都 OK 嘅，系咯。不过都今集唔系都做咗少少噶啦咩？即系未做戏玉啊？ 吓系啊！ 即系未同另外嗰间合作嗰度再斗争嗰度 啊？系啊。 咁可能唔好睇㗎喇嗰啲。不過 anyway 啦，係啦，如果呢套有繼續做都相當咩嘅，因為佢嗰、那個收視已經升到好似四點幾呀，後尾最尾大結局。 係。 好犀利呀大佬。 佢開頭第一集好似得點幾喎，見到係。 都唔弱㗎啦，已經以咗個台。 唔係，我知係，即係點幾又係咁狂升㗎嘛，我見到係每集都升啦。 咁你變咗你香港呢，我見到都仲係冇主流媒體冇人講過。 係。 雖然即係 Facebook 啊，或者有啲即係單頭嘅節目咧，有提過呢出嘢啊，做，但係主流媒體提都冇提過， 係 非常之可惜啦。咁其實就係啦，明明講緊飛碟，咁又唔知點解會帶咗去宗教。咁但係呢度奇怪就係佢明明講宗教，但係佢又走翻出嚟講超能力。咁其實你覺得邊樣嘢係你嘅口味咧？咁你俾我，我梗係寧願你講啲神怪嘢先，就係原來是超能力，或者原來是科幻嚟嘅，即係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嗰樣嘢係可以用邏輯同理性去理解嘅，唔係一啲即係啲所謂 V 運運嘅嚟嘅。咁但係調翻轉咧，而家啲人唔係嘅，所以將啲本來係邏輯嘅嘢，就變成 V 運運去運流呢樣嘢。咁啊，當然係嗰啲係為咗揾食啦。咁但係喂，好多人去 buy 呢套嘢嗰啲人咧，你係俾人調動嗰班嚟噶嘛？咁啊。其實用下腦嚇、啊，就知道其實嗰樣嘢係唔合邏輯嘅嚇。咁、就係咁啦。咁啊，橫即係叫做有幾套戲咧，咁啊，大家可以從中去諗下嚇、啊，即係其實係啲咩嚟嘅咧？呢啲係啦。咁啊，另外當然啦，仲有一套啊，叫做頭先提過啦，有一套動畫啊，其實四月新翻，我哋冇介紹過嘅。 係 有即係有朋友問過啦，咁我哋未講過嘅，呢套叫做咩話？ 正確的卡多， 正確的卡多 啊， 咁系乜鬼嚟噶咁样？咁其實如果你淨系睇一集半集就唔能夠了解嘅，咁其實都系行翻呢個 Arrival 或者呢個嘅童年終結嘅路線啦。 系， 咁就系突然間有一日出現咗一個正方體啊，正立方體嘅東西，咁佢就越嚟越大嚿，咁啊吞咗個機場一個啱起機嘅航機。咁航機上面咧就有啲政府人員啦，咁有個即係都算係主角啦嗰個咁啊，咁嗰本身好似係啲外交官定翻譯，我唔記得咗，即係最多都係做呢啲位嘅。咁後屘咧佢就同嗰個外星人咧就幫個外星人去，即係外星人就好似阿朱芬咁嘅款嘅啫，白即係頭髮白色咁有條友咁，咁講嘢好怪，咁佢唔係樣衰喎，好有型喎。係。咁同埋呢套嘢咧，首先就係我初初以為畫嘅，但係我諗起睇下睇，喂唔係，原來佢係 3D 又係 3D 嘅啫。 哦，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你第一眼都唔系第一眼睇得出嘅，你要睇耐啲先睇得出嘅，咁所以都 OK 嘅吓，做得吓，咁啊个故事咧，咁冇嘅，佢都系后屘就同日本政府谈判啊嗰啲咁嘅嘢咯，系咯，咁后来佢就俾咗两粒佢哋所谓能量电池咁啊，有一粒红一粒蓝嘅，咁佢就话原来呢两粒嘢咧系无限能量嘅，可以有， 系， 因为佢系由空间度攞啲能量出嚟嘅，即系佢唔系住喺里边，哇，咁啊结果就搞到世界各国即系就。即係要逼日本政府交出呢樣嘢啦，係嘛？佢話唔知總數有幾多粒咁嘅，即係幾多，即係唔知百幾粒啊，定百幾對啊，好似係 嚇。嗯。 咁但係當然呢個好好兩難嘅。咁咁、那個外星人就同即係個日本個首相好似講嘅，佢話點解你人類咁奇怪嘅？其實呢個明明係一個無限嘅能量嚟㗎嘛，大家用咯，做咩啫？ 係咯， 係咯。咁其實我咪唔應該送呢樣嘢俾你哋咯。咁佢話你人類就好奇怪，有個有啲分別心啊，就係、是、真係成日好想自己有，人哋冇。 係啊， 明明嗰樣嘢無限㗎嘛，大家用咪好咯。咁但係無限嗰啲我霸曬。咁啊變咗美國啊咩？咁佢話成個聯合國啲人咧都要求日本交出嚟，唔交咧就會開戰咁啊。咁叫咗最新嗰陣咪講到佢咪，終於日本政府咪話冇問題，我哋攞曬總數出嚟交俾你。咁但係大家先睇下我哋對呢樣嘢嘅研究結果。咁佢有個四眼妹嘅科學家，都瘦女咁喎，咁啊好傻個樣啊，咁啊成日好貪玩咁喎。咁佢就佢喺嗰段過程，佢就終於俾佢發現咗呢兩粒嘢嘅即係真相啊。咁佢就喺個電視度話直播啊嘛，咁佢咪全世界一齊睇曬，所有人都睇曬。咁話原來咧呢嚿嘢唔係咩特別嘅，佢話呢嚿嘢最緊要就唔係佢嘅構成，用咩構成係個個形狀啊。咁結果就攞起兩張紙啊，出去水嚟摺紙喎，即係影印紙啊， 係 喺度摺，咁啊摺下摺下摺下，咁咪好複雜嘅，越摺越複雜，咁變咗好似兩個塔咁嘅形嘅。咁跟住咧，佢將嗰兩個嘢拍拍扁，結果就變咗兩個波。 咁樣， 跟住我兩個波竟然浮起開始轉啦， 嚇， 咁佢話原來咧呢、這個就係嗰個製作方法，佢話根本用紙都接到出嚟啊， 我切， 係啊， 咁樣， 但係你要識接先得㗎， 好嘢喎、啊， 咁結果個全世界都話啊，我哋而家得到呢嗰幾粒嘢都冇用啦，因為其實即係變咗，其實原來 我哋有啊，係 啦，係啦，咁佢就希望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呢一樣嘢，咁佢暫時做到呢一度嘅，咁所以咧你睇下呢個故事咧，反而佢看似好似好嚴肅或者好。點樣？但係反而你呢個咧，反而講到嗰種國際之間嗰種嘅，例如我炸，即係政府裏面啲人都咧考慮嘅係乜嘢啊？咁啊，反而佢呢個古仔咧係講得幾好，同埋呢個古仔先至真係似荷里活大片啊！ 係， 係啊， 嗯， 佢係靜靜雞咁樣嚟嘅古仔，係慢慢咁出嘅，即係你如果你睇一集半就係悶嘅可能係，但你追落去咧。好精彩嘅故事， 嗯， 呢啲先系荷里活大片啊！咁、如果大家冇睇过咧，睇下呢套啊，我即系都其实系推荐嘅。不过因为呢套又冇乜机械人啦，亦都冇打噶啦。 哦，咁佢第一集都有打嘅吓，单方面佢打嗰、那个，即系个政府想救翻啲人咁样，系咪打嗰嚿直方嘢？ 咁、你有嘅自卫队出动嘅，系咯，咁、但系冇用嘅。咁啊，變咗你係其實冇戰鬥場面嘅，咁樣唔算係戰鬥啊，係 咯？有射擊場面嘅呢啲係 嗰隻嘢亦都冇還火嘅， 係得射擊冇戰鬥啊！ 即係如果嗰嚿嘢有還火，咁都算係戰鬥，咁佢冇嘅，佢係齋擋，因為佢根本傷唔到佢嘅，佢嗰個成係有空間嘅技術啊，係你唔知去咗邊嘅成啲嘢全部冇曬，咁你冇用嘅，即係佢嗰個總之佢嗰個科技係其實你睇落去仲高過呢、這個 iPhone 都似乎高過，即起碼已經高過呢個童年終結㗎啦。 係 基本上唔係一個飛碟嚟㗎，係一嚿怪嘅嘢嚟嘅。即佢唔使點樣嚟嘅，根本佢係超越空間而嚟嘅。係怪都好緊要嘅。嗰個外星人平時啊，佢隻手可以凌空咁樣伸出嚟㗎。 嗯， 係啊，架空產物㗎，係啊，因為佢就控制空間㗎嘛，點解唔得？ 哦 ，OK。 佢平時手唔伸出嚟嘅，係收埋喺個斗篷入面嘅。佢伸出嚟係喺個空間度，突然間隻手走出嚟咁樣嘅。 即係個斗篷冇喐嘅。 冇喐㗎。 但係隻手都伸咗出嚟。 唔係喺嗰度伸嘅，佢喺任何地方都係伸出嚟嘅。 O K。所 以你後面度走出嚟都得嘅。 咁樣。 係包包袋咁好似。 好怪 嘅。 古。嚇？唔係，大家睇啊，係啊，我講冇用嘅，你睇下，好好睇嘅。 O K。 咁呢個亦都係另一套可以同今日講嘅話題串連少少嘅，即係如果大家即係睇咗咁多呢啲啦 ，Arrival 有睇過啦，童年終結睇過啦，咁不如睇下呢套新嘅動畫，其實佢就結合咗呢兩樣嘢咧，又做咗個新嘅故事出嚟，咁但係都好類似嘅，的確係，我覺得佢似童年終結多啲嘅，係，咁因為 Arrival 主要係嗰個語言呢件事啊嘛，咁佢呢度佢唔係講語言。 哦，佢呢度就係到嗰、那個即係啲情況嘅，即係佢突然到咗嘅啲人，啲各國嗰啲反應開頭咪似阿威風 啊，係啦，咁而各國就成日諗佢咪俾咗啲咩武器日本咧，咁呢啲啊嘛， 咁其實日本都會話嘅，佢話其實你咪想引起我哋地球開戰咧咁。 嗯。 咁當然佢後屘嗰、那個首相話佢道歉，話其實就算係開戰都係我哋人類愚昧， 係 唔係你嘅責任啊？佢咁講過嘅。咁啊，成日有啲即係人類嘅角度點樣去思考啊？咁講呢咁嘅嘢，我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啊？可能呢啲悶到大家嘔嘅嘢。咁但係 我特技唔中意啊。佢 咁卡通嚟嘅，佢任何時候都係特技嘅。 唔係，即係我話佢一係有，如果卡通咪打咯，如果真人做要特技嘅話，都係呢兩嘢嘅。 佢嗰個超科技嚟㗎嘛，佢成日都出現啲怪嘢㗎。係。佢可以隨時入變啲嘢出嚟 show 俾我哋睇㗎，好怪㗎。所以你話冇特技，佢充滿特技㗎呢套嘢。因為佢充滿一啲異常嘅現象嘅，你唔會話呢套嘢係冇嘢睇嘅，好多嘢睇嘅，所以佢唔係打咯，係靜態嘅嗰啲嘢。咁但係咧，佢包裝得好靚嘅，佢主題曲亦都好特別，亦都留意歌詞，因為如果大家揾中文版係有翻譯，大家留意歌詞，係好似聖詩咁嘅唱啲嘢，唔係一般嗰啲動畫嗰啲嘢嘅。係，我初仲以為呢啲係咪嗰咩，係咪又係嗰個咩啊？幸福的科學嗰啲咧？我講真的，我初以為是那些東西來的，一個宗教感覺很強烈的，但他又不是的，是的，好像是，是不是東影啊？還是誰啊？是的，不關事的，正常的動畫作品來的，是的， 東影 的，是的，很特別的這套東西，推薦大家看回，因為現在有了那麼多集，我才敢夠膽說他是說什麼，我都不知道他說什麼的，看了第一集， 是的，那你得一忽的話，他又不是有戰鬥什麼的話，就不知道之後好唔好睇喎，其實 係啊，唔敢亂咁介紹，咁但係睇多幾集，發覺呢套嘢係一套好有深度嘅科幻作品添啊。 係，同埋佢呢套係原創嘅，即係唔係話啲乜乜改編，唔係嗰啲。 改編唔係咩小説㗎，咁所以其實都幾特殊，點解會做一套咁嘅動畫嘅咧？其實市場接唔接受我唔知啊，但係我就推薦大家中意科幻嘅朋友睇咯。 係， 但係如果你最中意睇打呢套就唔啱嘅，係咁講嘢嘅。但係佢係咁講嘅就有張力㗎喎。即係就係嗰啲呢係咁睇嗰啲法庭聽證嗰啲故事嗰啲呀。你拍得好睇係好睇㗎喎。佢就係呢啲呀。咁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咁大家可以試下睇呀。咁大家 我係我已經夠鐘啦要。 咁馬仔先行先啦，我哋都 係我行先要。 我差唔多啦，我哋都講到係囉。 係下禮拜睇啲形再講。我應該睇嘅會。 好，馬仔行先。 好，拜拜。 拜拜。 好，喂，咁好啦，咁仲有冇嘢繼續？ 呢套之後咧，你仲有冇其他嘢 啊？冇乜噶啦，系咯。 系啊，都冇，系咯。 就未夠三個鐘嘅，可以講多陣啦。有冇其他嘢想講？ 咁啊？ 作品就交代得七七八八咯，其實都係草草講過嘅啫，系咯。 系。 乜戲啊？因為今日。 咁樣啊，咁 貓女嗰套我未講啊，不過係咪唔講？ 係咯， 貓女 講啊， 只怪獸，你想講埋嗰個同今日 講少少咯，即係介紹下咯。 同今日個話題唔係冇乜關係喎。 咁係啊，唔係今日講嘅話，你唔知攝幾時講。 咁啊係，因為呢套又唔會做嘅係咯，我驚個鳳凰城呢個都唔知會，介紹下算啦，純粹當好嘛。 係咯係咯， 有興趣咪到時揾嚟睇，或者係北美朋友可以睇嘅，仲有得做嘅。我介紹少少啦，好唔好？好，咁嗰套叫咩 ？Colossal， 即係個巨型嘅嘢啦，巨大嘢，咁啊咩嚟嘅？咁啊怪獸嚟嘅。咁啊嗰只有個樣都係嗰只仔仔獸樣嘅，即係呢個啊 Pikmon 咁嘅樣嘅，不過就側邊嘅耳好似牛角咁。咁呢個你要去到後屘喺日光之下先睇得清楚嘅，平黑咪媽睇唔準。咁啊做乜嘢啊？喂，點解鬼佬拍特攝片？喂，真係喎，佢真係特攝片嚟嘅。 嗯。 雖然佢用 CG 做，但佢係做特攝片 feel 嘅，係咪好特別？ 係，即係暗夜壽命版嘅哥斯拉。 咁又未至於，咁但係就即係佢個 feel 咧都保留翻少少似特攝片嘅一啲，起碼有翻少少特攝片嘅感覺嘅。 係， 咁就唔會好似嗰啲 Power Ranger 咁咧，就甩曬。即係我講真人啱做嗰度啊，即係佢完全冇特攝片感覺噶嘛 ，Power Ranger。 係啊係啊， 唔得嘅。因為即我講遠少少咁多，即如果有一日突然間某一套布袋戲，即咩東尼劍遊記咁樣，你當哇受歡迎啊，拍真人版咁樣，咁你會唔會拍到變翻到普通武俠片 咧？正常嚟講都唔會嘅。 咁我既然個布袋戲裏面有咁多嗰啲招啊嗰啲，起碼我嗰啲 style 啊玩翻落個真人度啊，係咪？ 咁我都要有返少少布袋戲嘅，即個人就當然 唔表啊， 就是、木偶啊，就是、真人做，但係如果我拍返攝譜幕片咪冇意義囉，係咪？所以你本身係特攝片嘅呢，你冇理由拍個變到冇曬特攝片嘅特色嘅。我講特色啊，唔係後面有拉鏈皮套咁意思嘅，即係個特色。咁你真哥斯拉咁，佢都雖然佢有 CG 做，但係佢都有特攝片嘅特色㗎嘛。最得意就係呢一套 Grosso 呢，就係貓女啦，即係 Annie Hathaway 嘅，即係一套即係爭啲俾人告到甩褲嘅一套作品啦，話係抄哥斯拉，但原來一啲都唔似哥斯拉嘅入邊。咁奇怪就係呢，都唔知佢講乜喎，初明明講個無厘頭女，即係又不修篇幅咁樣，咁俾個男朋友掟咗出街，佢就返咗鄉下，返鄉下就見返一個以前即係由細個已經識嘅朋友仔，咁、那個男人嚟嘅。咁、那個男人而家就繼承咗老豆個酒吧咁，咁初初好 friend 啦，哇返返好啊，咁佢又送電視俾佢，又送梳化俾佢咁喎，因為佢間屋家徒四壁嘅，那個女仔即係貓女。咁但係後來就發覺呢個人呢其實都有啲變態原來。咁唔重要啦，重要就係話咦，即係個重點唔係呢度，個重點就係、是佢哋發覺呢，第二飲醉酒，第二朝睇新聞呢，就話琴晚喺首爾有隻怪獸出現，就襲擊首爾。咁就係嗰隻好似齊仔獸咁。咁但係佢唔係咩襲擊嘅，因為嗰度行㗎嘛。行咁就踩爛啲嘅，佢唔係專登整爛啲嘢嘅。咁後咪輾轉之後呢，佢就發現呢，原來呢個怪獸同阿貓女自己貓女自己發現係同佢自己有關㗎喎。但佢就唔發覺呢，點解嗰個怪獸成日勾住個頭咁似佢嗰個小動作嘅？咁結果佢就後屘就嘗試去做啲實驗啦。佢就諗下到底琴日發生嘅事嗰陣，佢係做緊乜呢？原來就飲醉咗酒啊，因為佢話佢係有酗酒嘅呢個壞習慣。咁就走咗去佢哋以前一個係咪佢學校呢，其實嗰度。咁有個嗰啲有個沙池啊，咁俾細路仔玩嘅沙池，都係有啲垂滑梯又成就，真係沙嘅。有即係咁佢原喺嗰度就喺嗰度去咗嗰度行啊，兩個朝早。咁其實佢發覺個怪獸出現嘅時間exactly 係嗰個時間嚟 㗎，吻合嘅， 吻合，但係咧就喺首爾。咁原來後屘查下查下查下查下，就原來呢一個沙池就唔知點對應到個首爾嗰個地方。咁只要佢行入去個沙池咧，怪獸就會出現嘅。係，呢個就係佢嚟嘅。即係其實係佢，好似當然唔係話佢都做一個沙池，但係其實啲怪獸就喺另一個佢，啲怪獸嘅形態就出現咗喺首爾。咁佢就喺度有做埋啲無厘頭動作，又舉手又跳舞，咁佢想證明係佢㗎嘛。咁佢返返屋企睇，咦真係喎，隻怪獸同佢做返一樣，死啦呢鑊係我嚟嘅。咁佢又好內疚啦，係咪咁，係咪我無意中即係搞到 人。 其實係真係有人死嘅，佢話。咁佢就哎呀死啦死啦。咁佢咁因為佢嗰度都係韓國人㗎嘛，咁你美國咁啲人咪喺度有個捐錢啊嗰啲咁樣，咁你即係等於311嗰啲咁都有人捐錢㗎嘛。咁佢咪去想去嗰度做返啲嘢咁。咁最好笑呢，咁呢個嗰啲未係佢講到咩喎。咁最奇怪就係後尾呢，佢發覺呢原來唔只有呢個怪獸，仲有一隻機械人㗎喎。即係就 Pacific Rim 喎。咁佢就係咩呢，原來就係佢個 friend。咁佢個 friend 有一次呢就想阻止佢，又唔知咩追佢入嗰個沙池度。咁結果嗰度就走咗另一隻出嚟，就係隻機人啦。咁個新聞仲話呢，原來嗰隻怪獸係有 friend 嘅咁樣咁喎。咁佢初初就兩隻嘢戇居居咁嘅啫，企喺度唔知做乜嘅咁。咁佢就發現原來呢佢同個 friend 都可以變成呢樣嘢，就叫做具象化係咪呢，就叫做咩呢，佢話佢 materialize 咁嘅，即係物質化咁出現變成怪獸。咁但係其實佢追入去又唔係得佢個 friend 喎，仲有第啲人喎，咁第啲人又唔會㗎喎。原來係得阿貓女同佢個男人 friend 係會變嘅啫。係。咁但係初初就冇嘢嘅，初初嘅時候佢哋去玩嘅啫，即係覺得好得意啊，咁樣好搞嘢啊，咁樣做埋啲傻嘢啊，咁樣你覺得以為係笑片嚟嘅，以為唔係嘅。咁去到後尾啦，咁結果就反台嘅，即係兩個唔啱嘅。其實翻返去發覺，咁原來發覺咧，童年嗰陣咧，到底發生過啲咩事啊？好似佢唔記得咗嘅。咁原來有一次佢兩個咧都做咗一個勞作啊。咁女仔即係貓女細個就做嗰個就係手藝嚟嘅。即係一個其實一個紙做嘅嘢啫，咁佢整咗啲手耳嘅，即係有啲明星喺上面咁啊，寫住手耳咁啦，咁我又唔記得男嗰個去做嗰個咩，咁總之唔通嗰個就係呢個沙池嚟嘅， 我又唔記得咗，即係佢兩個都捧住呢個嘢。咁但係後屘呢、這個男仔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佢哋翻學嗰陣，突然間唔知點樣有好大風啊，正好似打風咁嘅，個天黑曬，咁同埋閃曬電嘅。咁、那個男仔原來咧就即係其實原來變態嘅，咁佢踩爛咗呢個女仔嗰、那個 玩具 個勞作啦嚇。 踩爛 咗個手業。嗰、那個勞作，咁結果佢好嬲啊，好嬲咁，跟住嗰啲電唔係正常嘅喎，個天嗰啲電啊，電咧就好慢好慢咁慢慢落嚟，慢慢落嚟，你當好似條蜘蛛絲咁個慢到，佢咪砰咁劈嚟喎，咁啊落咗去阿貓女個頭上邊，佢仲流咗一滴血嘅，係啊，咁所以佢點解成日拗頭咧？原來佢 係因為嗰度 有個拉嘅，佢唔知佢冇影嘅，佢冇影嘅，就係嗰度，咁佢就原來就。引發咗你有啲咁嘅能力嘅，唔知點解嘅，因為佢同時又跌咗隻玩具咧，即係其實佢一人有隻玩具，咁原來個貓女就有嗰隻怪獸，即係有啲咩怪獸嘅膠公仔啊，即係傻夫比嗰啲啊，咁個男仔就係嗰隻機械，咁原來係咁樣嘅 ，OK， 咁後屘咁點算咧？咁個貓女話我要走啦，我跟翻我男朋友翻New York，咁跟住嗰個男人就話你即管走啊，即係佢係嗰個係即係嗰個佢細個識嗰、那個。你即管走啊！你走咗我就會日日喺度沙池度搗亂。咁我你唔好啊，唔好啊，要害死好多人噶。咁但佢唔理佢。咁當然佢都係即係冇辦法。咁點算咧？咁啊走唔走好咧？咁結果佢就諗咗個絕橋。咁既然呢個首爾係同個沙池係對應噶嘛，咁啊竟然佢買咗機票去咗首爾喎，佢真係去咗拍噶喎。 係。 唔係話搭景喎，真係實景喎。咁點解咧？去嗰度有咩用咧？咁結果呢個嘢又發神經啦，咁當然佢嗰邊係朝早嚟嘅，佢每晚即係佢嘢晨早啊嘛，倒轉噶嘛，咁嗰個人又出嚟發癲啦，又怪獸咁啊，即係佢係機械啊嘛，搗亂砰打爛啲樓，咁佢竟然咧，阿貓女就喺首爾咧一路向住佢行啊，咁竟然一路向住行咧，佢喺沙池嗰邊就見到嗰只怪獸竟然今次係出現咗喺佢美國嗰邊啦，即係阿貓女嗰只仔仔獸啊，原來係咁嘅喎，原來對等嘅，原來你喺翻嗰邊咧。佢哋就會喺呢邊出現翻怪獸，咁結果佢就一手捉住嗰個嘢掟咗佢，即係捉住咗嗰個人間體嗰個掟咗佢。嗱，即係佢一呢個係隔空對決。嗱，你睇呢度咧，其實有啲似鹹蛋超人噶嘛，但佢唔係大家喺同一個地方打，佢喺首爾就打佢美國嗰、那個，咁咧原來佢可以捉住佢咧，咁佢喺美國巨大化咗啊嘛，佢一齊喺度，佢捉住佢咁啊，一手拎咗佢。咁我諗佢死咗，佢咁樣揈咗佢。如果咁都唔死，真係笑片。咁嗰隻機械人都俾佢揈咗佢喎，即係佢喺現場啊，首爾嗰度，那個機械人就俾人拎咗上天，跟住揈咗佢啊，即係好似有一隻更巨大嘅嘢拎起咗佢咁咯。 嗯， 係因為佢對應佢個動作噶嘛。係啊，咁跟住成個首爾人咪喺度歡呼啦，哇好嘢咁咩咁咯，啲人又唔知係佢做嘅。因為唔會諗嘅， 係唔會知嘅， 唔會諗。咁即係佢總之後屘就咁樣叫做解決咗件事咯。咁就仲坐低食碗面喎，真係，真係 搞掂食碗面， 真係搞掂食碗面咯。真係喺韓國麵鋪度咁樣完場。咁其實我覺得呢套嘢雖然都幾無聊，但係咧佢又幾特別嘅，即係佢將特攝片呢樣嘢咧，同埋鹹蛋超人呢樣嘢，佢有種唔同嘅方法去包裝同表現，咁同埋佢都係用咗一個好似一個愛情故事咁樣，咁係囉，即係多年唔見嘅一個老朋友，但係原來大家係有心結嘅， 嗯， 係囉，咁佢玩一樣咁嘅嘢，但竟然呢樣嘢點解又可以結合咗一啲科幻嘅元素，咁係咪有啲似之前嗰啲End of the World 啊？ End of the World 即 係邊個？ 即係嗰、那個唔係即係嗰個叫咩咧？嗰、那個叫做喺初初第一集係喪屍嚟嘅咧 ，Son of the Dead 咧，因為佢玩到第三集咪講佢成班 friend 咪翻翻去以前即係細個嗰個鎮話咩要飲曬咁多間酒吧啲酒咁搞， 哦、 做咗一半先突然間原來個鎮俾機械人換曬啲人啊嘛， 係， 我覺得有少少似呢種戲㗎，即係你明明睇係講啲人生活嘅故仔啫，喂，但係點解整一下有怪嘢？因為大佬怪獸啊，大佬，咁我覺得係好特別嘅一啲作品啦。咁當然佢呢啲係啲新釘上面嗰啲，即係好出名嘅啲出名。咁、 哦、 但係就有冇機會香港做咧？就微啲，但係都 難啲啊。 不過咁佢話曬有 Andy Hathaway 咁，睇下有冇機會啦，係啦。呢啲就即係喺北美都係小型上畫，咁但係幾特別嘅一啲 戲咯。咁如果大家興趣可以揾嚟睇，咁呢個當然係科幻片嚟嘅，一定係好另類嘅科幻片，仲係玩特攝嘅喎。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嘅，即係非常怪嘅嘢，怪雞嘅嘢。咁香港未必有原因上得到，不過當然有碟出嘅，遲啲一定 係 係咯，即係碟出嗰張香港應該會翻嘅。咁就 Andy Hathaway 嘅喎，但係都唔係冇人做過。 系，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翻嚟你凤凰城怪哥，我就唔敢讲啊，因为冇乜明星，系咁样。啊，够唔够皮啊？ 都差不多啦。不过咁我之前记得咗讲啊，其实我去咗咧沙田嗰个罗浮宫个展啊， 系， 即系佢就搬咗啲罗浮宫展出嗰啲文物就去咗沙田嗰度。好，咁就而家可以去睇嘅。 哦，咁正。 係呀，係呀。 有冇達文西呀？ 係冇呢個蒙羅麗莎的微笑嘅。 最後的晚餐呀，冇呀。 冇冇冇。咁 有咩呢？有咩呢？ 有佢好多都係啲路易十四呀嗰個時期嗰啲像呀。 好，其實明白，即係雕塑。 係呀，係呀，雕塑比較多嘅。 唔係畫 吓，畫都有，咁就但係我覺得就雕塑多啲囉。 嗯，係咪堅呀？ 堅，咁佢話堅嘅吓。 嗯，即係唔係呀，即係話咩故宮嗰啲。 咁佢仲話有呢，即係呢個展呢，其實佢做完之後好似話會再搬上大陸嘅。 哇，咁就小心啲啦，搬上大陸就。 咁但係呢，佢話佢有一個碼頭嗰個雕像，即係淨係，其實佢原本係成個碼頭咁啦，唔係，即係成隻馬啦，可能係。咁但係佢依家就執返個頭嘅啫。咁就話嗰個像呢已經有裂紋啦。 哦。 係呀，就話即係已經唔會攞返去大陸㗎啦，咁就話喺香港展完就拎返返去算啦。 咁整個樓嘅攞返去擺囉，佢哋唔介意㗎。 咁唔知呀。 睇慣假嘢呀。 咁你話畫呢都有嗰、那個命運三女神呢、 嗯 啊、真理的勝利嗰幅畫。 嗯， 咁仲有都有好多嘅，咁仲有呢個比較特別嘅，就係拿破崙嗰個地氈啊。 係。 有一個好好大幅圓形嘅地氈，咁佢擺地下嘅，咁上面就擺咗幅拿破崙嗰陣時嘅畫啦，咁不過嗰幅嘢就即係印落去啫。咁就即係類似表示返即係嗰陣時就係咁樣，咁嗰啲神子就係圍住嗰個地氈咁樣同拿破崙講嘢咁啦，類似咁啦。咁係囉，都值得去呀，但係就都幾排長龍㗎。 唔使錢㗎？ 要好似係先係咪呀，我記得是$20到啦。 好冇平啫。 係呀，係呀。先啊。係囉。咁去到7月24嘅。 OK,OK。 係啦，係啦。咁就係囉。大家最好就平日去啦。咁平日去就會少人啲囉。係啦。咁同埋佢亦都有金融展啊。不過就其實好細嘅啫。 金融展係咪好耐㗎啦，咪不嬲都有㗎嘛。 咁我唔知呀，但係佢其實佢就唔係真係咁多嘢睇嘅。即係你當順手去望下。 金融展嚟㗎嘛，係咪佢本身係常設㗎嘛，係咪？ 咁我唔知喎，我睇佢之前嗰個位置又唔係擺啲人嘢㗎喎。 係咩？ 咁但係你話嗰個李小龍嗰個就應該算係上次啦，即係因為我都見佢擺咗好耐啦。 嗯 ,ok。喂，要快啲講，冇電啦，冇機，隨時斷，隨時斷。嗱，頭先你講話外星老劫啊 ,abduction 啦，你話咩你呢排玩緊個遊戲，咁其實佢有個理論嘅。 系。 讲埋呢个啦，快啲。 哦，好。咁就系、是、其实嗰只 game 就系一只好旧嘅 game 嚟噶，就叫中文译名叫包子啊。系。咁啊，英文就我自己英文差，我唔点咁读啦。咁就 S P O R E 啊。咁佢嗰隻 game 佢就係、是、由呢個你係單細胞生物之後玩到宇宙。 咪你唔使講咁複雜，你淨係講你嗰個理論得㗎啦。 係咁佢入面點解釋嗰啲 abduction case 呢，就係佢話呢，你一個地方，如果即係、就是、一個星球啦，如果你想增加佢進化嗰個速度呢，你就係要擺一啲其他地方嘢落去嘅。 咪即係要喺第啲星球， 係啦係啦， 啲生物去嗰個開發緊嗰個星球度， 係啦係啦，咁嚟做佢嗰、那個物種平衡咁樣嗰樣嘢嘅。 咁所以其實咧，即係我哋而家嗰啲星球啲人俾人捉咧，可能係俾人捉咗去第二個星球度做咩打種係嘛？ 嚇，或者係啦係啦，即係佢又唔一定話打種嘅，即係可能擺去嗰度咁樣嚟做一個生物平衡咁樣咁啫，即係你要有啲。首先要擺植物落去啦，咁植物之後有啲草食性動物啦，咁再擺埋啲肉食性動物咁樣，咁嚟做一個生態平衡咁咯。 咁你都要打種㗎？ 都係，係咯，就係咁啦。 嗯，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即係其實係請你去第二個星球度移民啦。 係。冇錯。 咁如果大家都覺得香港唔係好即係啱住咧，都可以諗下嚇，喂睇下有冇人得你去外星嗰度啊？ 嚇係春嬌救志明啊嘛。 係啦，幾正啊，係咯。 嚇。 OK， 好。 好。 我快啲，咁啊講埋啦，考緊咩啊？快啲講埋，冇電啦，因為部機。 好。 隨時斷噶。 咁就下個禮拜咁就有呢、這個失眠嘅優先場啦、啊，係，咁就另外就異形性藥啦，5月10，咁、 嗯、 啊，不過佢話5月10係優先，咁11先就係正常嘅，不過咁都係一日啫，咁同埋同期就神劍啊失王啦、 啊，係，即下個禮拜會有得睇㗎啦， 係啦 ，OK， 好， 咁就之後有套叫。咩鬼味時尚喎、啊？就唔知係咩嚟嘅。 係啦，唔通有鬼？ 嚇、啊，咁可能都真係有嘅。咁啊，話就話月尾圈套就12號上啦。咁但係我又睇佢 trailer 就寫18嘅。 係啦，我呢度睇緊都係寫18嘅。 係。 咁我估應該係18啩，佢 trailer 都寫得18啦，係咯。 係。 咁而18就有另一套啊，嗰套我話個黑仔跟個白妹翻鄉下，結果就 原來訪客， 係啦，訪客啊，訪客， 訪客， 嚇親個客， 係， 咁啊爭啲就變咗新黑奴，佢以為，但原來唔止咁簡單，係爭啲俾人上身， 係科幻嘅， 哇都唔知係鬼定科幻，即係其實佢嗰啲啊，我唔想串橋，即係總之佢係俾人上咗身嘅，其實嗰啲人唔係話催眠咁簡單嘅。俾嘢啦，俾啲嘢上咗身嘅， 嗯， 但系怪都好紧要，但系好唔好睇就一般嘅啫 ，OK。 OK。 睇到噶啦，我 OK。 系。 完美圈套就讲一句咁多嘅啫，即系其实系阿 Tom Hanks 就呢度就饰演一个好似阿 Steve Jobs 咁嘅人嘅， 系， 就做得好好嘅，咁但系其实系奸咗， 系， 系啊，咁佢竟然系讲苗栗点样反击嘅一个故事嚟嘅，咁其实我唔系好 buy 嘅。 OK， 但我唔係好 buy， 不過裏面佢個話頭講咗一句嘢，我覺得好正嘅。佢 interview 嗰陣問佢你最怕係乜嘢？我最怕就係呢個 unfulfilled potential， 即係呢、這個即係佢嘅潛質潛力冇受到，即係冇被發揮啊！冇實現啊，係冇實現出嚟啊！咁個呢個咁係成套戲最有意思嘅一點啦。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佢個主旨係講呢樣嘢。 咁樣 係啦，就齋咗。咁同啲苗麗嘅演技亦都係繼續係唔好意思，都係即係都係優馬低嘅啫嚇。 係。 OK， 好，快啲啊！仲有冇？ 咁繼續就有鬼娃 Annabelle 造孽喎、啊，佢話呢一集。 但係嗰個又有另一個期喎。 係，哦咁樣。 佢又遲好多㗎，係。 係，即係佢我呢度睇咗18啦，唔知正式係幾時啊？咁就同埋呢個一周的朋友啊，都係5月18嘅。 18仲有喎，仲有套雙物語喎。 哦，係啊係啊，冷血篇。 係啦。 即係化物語嗰系列嘅其中一個 OVA 啊。 喂，但係雙物語仲要三喎，有三棟喎。 哦，係啊，佢。不過佢呢個好似話係幾套即係擺埋一齊嘅。 哦，咁樣。 因為佢一套好似係得半粒鐘嘅。 哦 ，OK。 冇記錯的話啦。 好。 咁先之後就要去到呢個5月25就加勒比海盜惡靈啟航。 我睇到係8月先做嘅 Annabelle 有到一路寫。 好，哇，爭啲。 8月10日嘅，系啊， 系。咁5月尾就呢个神奇旅行， 嗯， 系啦，咁5月就系咁多啦， 系咯， 咁之后6月就沙滩拯救队啊，同埋呢个 报啲科幻嘅算啦，变形金刚啊6月22系嘛， 系，盗墓迷城啊6月8啊， 系啦，咁啊蜘蛛侠就7月6系嘛。 嗯， 咁样啦，系咯，喂，唔使报晒啊，有冇啲即系有冇啲系新见到嘅新有期啊？ 系，嗱，佢话6月23就今晚打丧尸啊， 系，好嘢啊， 系，咁啊，仲有坏蛋掌门3就6月29啊， 但我见到有一个期都系6月29啊，今晚打丧尸，即系都系睇下啦，呢啲咁远嘅，到时都会有阿 Just 嘅， 系啦， 系咯，都期待嘅，唔系今年系多嘅，的确系咯， 系。好啦，就报咗咁多先。 咁多先啦，係啦，唔冇乜电啦，因为部机就係断㗎，因为。好。咁差唔多啦，讲咗3个钟好多啦，其实都。係啦。 嗯。 咁今日礼拜其实就本来就冇乜题目嘅，不过你都盡量即係将即係睇咗啲嘢讲下俾大家听嘅啫。係。 係 就係咁啦。 係。 嗯，好。好啦，咁下个礼拜咁二型啦，大家睇係啦，呢个一定要睇啦。 嗯。 好啦，咁明谢返提供咁多资料俾你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轉個頭咧，會擺上呢、這個唔係話我哋冇咗呢個 myaudiocast.com， 係我一格先。 啊，赤龍三一仔已經冇咗啦，係啦。好，咁啊，講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啊 ，tasukusf@yahoo.com.hk。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有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一等回信嘅。好啦，咁啊嗱，冇咗啊 myaudiocast， 我哋會將佢擺上去呢、這個sci-fi backup dot。thisistap.com 啦，不過呢個都有機會遲下會冇啊，因為開始要收費，係啊，佢哋啊，唔係我哋，咁可能我哋都會轉地方嘅，但係未知，暫時擺住先。咁另外就有呢個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就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咁頭先嗰啲更新咗之後咧，大家就可以去呢個 castware.com 嗰度見到我哋啊香港播放，係啦。咁啊，至於香港網台 app 咧，大家就去 register 先啦。咁我哋去到星期一就會有我哋新一集嘅更新嘅啦。咁大家記得加入你呢個嘅專業啊，咁就係呢個嘅去睇我哋專業就係呢個 facebook.com 斜動 sci-fi all the way 嘅。咁大家亦都記得加入我哋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呢個 facebook.com 斜動 groups 斜動3392617-6632嘅。3392617-6632嘅。咁大家如果支持本節目嘅呢可以分享我哋嗰個 YouTube 版啦。咁但係其實除咗怎轉貼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啊，新嘅講啊，係咪其實可以喺裏面俾下 like 都好緊要啊，係嘛？ 哦，都要噶，係啊，你入面俾個 like 嘅話，都好容易，即係會令到佢個搜尋器啊，容易擺我哋喺頭咯。 因為我哋係 dislike 好多噶， 係。 但唔緊要喎，呢排我哋發現咧，好多好正嘅、好正嗰啲片咧，都係 dislike 多嘅。 係。 因為頭先我哋本來想講個主題咧，馬仔走咗冇講，就係話而家啲人其實係望人衰啊。 系， 咁同埋咧，你係分享咧，中意分享啲衰嘢，唔中意分享啲好嘢嘅，即係好嘢咪睇完，佢真係覺得好都好啦，睇完咪哦咁樣，幾肚喎，咁啊算噶啦。好，咁啊就大家記得咧，就幫我哋俾下 like 啊，同埋都可以撳多兩下，係啊，因為其實即係越多嘅點擊咧，亦都容易即係會有人揾到我哋嘅，因為我哋試過咧就咁直接打曬喺全面睇，打埋個主題啊，即係嗰集嗰啲戲都揾到啊，係啊。咁先大劑 ，OK， 好，咁啊網上播放時間，咁啊 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啦。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有個時間同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